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相当之干燥，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咁啊代表个天气干燥啦。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啊，代表出边啲风嘅呼呼声。咁啊十五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就算原本你都觉得唔系哇，都唔系好冻啫，都系凉啫咁样。咁但系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喺度咧，咁啊啲风吹落嚟嘅时候咧，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嗰、那个温暖嘅情况咧就大幅度减低，所以都系着多件衫啊，稳阵啲啦吓。咁啊，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亦都非常干燥嘅。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0度左右嘅啫。咁啊，今日啱噶啦吓，着多啲衫。咁啊，啱扭埋啲冬天衫出嚟，仲正。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咁啊，晨光第一线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亦都提下你哋今日朝头早要着多件衫。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个天气可能你会觉得喂做运动的话呢咁咪可以令到个身体暖返啲囉。係㗎係㗎。其实如果呢个气温底下呢我都一样可以呢就出去有时间啦就跑下步。做下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啊伸展一下咁都可以令到自己呢觉得身心舒畅。而且呢个天气呢咁几好嘅。咁你一路 keep 住做运动呢个人核心咪热㗎嘛。咁可以保持一个体温。又唔会话好冻，咁亦都咧就唔会热啦，肯定唔会热噶啦呢个天气。除咗喺我哋嘅有时间可以做下运动之外啦，喂，原来喺我哋人生当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赛跑噶，好似一翻学嘅时候，我哋又要赛跑啦，同其他同学仔竞争下。出到嚟社会，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事情要去做。原来我哋每人咧有好多嘅使命，面对佢、接受佢、处理佢。但你有冇谂过放低佢呢？放低佢就可能迟啲先啦。咁但系喺我哋人生入面都有好多事情要尽力去到跑嘅，唔系话跑数，系跑自己嘅成绩。我哋每一件事都要尽量去做，只要实实在在咁样嘅话咧，一样一样事情做嘅话，咁你嘅信心咧就会慢慢出嚟噶啦。有时候可能你会好大嘅压力，咁但系有冇谂过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成长一个好重要嘅动力呢？呢、这个压力就一定会喺度噶啦，有工作就一定有嘅，佢可以令到你跑得更加快，令到你嘅目标摆得更加清晰。但如果你下都系将佢变成一个压力去到睇，而唔将佢变成一个动力去到望嘅话咧，咁唔开心嘅只会系你自己。开唔开心呢？你可以选择嘅，我就选择开心啦。 忘掉红灯，前路 谁人能令我失掉了灵魂，可以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远，思想越定乱，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断太远。我本不想伤心，忘掉情感，沿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醉在你足情离远，泪足烟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以自己难骗自己难了断。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了自己难骗自己难了断爱恋。 时间再睇睇你，出边室外气温系15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香港人工作压力都挺大的，不少人会因为饱受这些压力而搞到失眠，长期失眠都有机会衍生身心的问题。最近就有专家推荐一个叫做478呼吸法的方法，声称是可以令到人在一分钟之内入睡。它的原理就是令到身体处于一个平静和放松的状态，所以就会容易入睡。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遇到失眠的问题，又或者是睡得不好。如果一星期里面有三日或者以上睡得不好，并且持续一个月，我们就会叫它做慢性失眠。而失眠一般也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包括入眠困难、容易早起或者是容易中断。例如起身去完洗手间之后睡不回，又或者是一直都是处于浅眠的状态，睡醒之后仍然觉得很累，没办法放松身体和恢复体力。这些情况全部都可以列入失眠的。当大家遇到失眠的时候，就要厘清失眠的原因，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失眠。 如果是原发性失眠，即是说几日都难以入眠，就可以透过调整生活习惯，例如可以在食物当中摄取番色氨酸、含钙质或者镁质的热牛奶或者香蕉等等，都可以帮助入眠的。另外，睡眠的环境亦都同样重要，不要在床上面工作、玩游戏机、玩电话等等，这样就可以令到你的睡眠环境更加放松，同埋俾自己的身体觉得呢一张床是单纯攞嚟瞓觉休息的地方。最紧要记住，入睡之前的两至三个钟头都不要俾自己做太剧烈的运动啊。最后，专家亦都分享了一个可以唤起交感神经的478呼吸法。所谓的478呼吸法呢，就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步骤是将条脷顶上上颚，并且是将口中的气都吐出来。跟住就吸气大概4秒钟，再闭气7秒，然后再呼气8秒。重复以上的步骤4至5次就可以帮助入眠的了。至于有不少人选择睡不着的时候会数绵羊，医生就说其实曾经有研究将睡眠质素差的测试分为3组。第一组是没有任何外助力介入。第二组就是想象一个流水声的瀑布。至于最后一组呢，就是数绵羊了。结果发现第二组的人睡眠质素变好，不过数绵羊的人呢就更加难以放松，甚至乎因为怕住数错绵羊而陷入焦虑的状态。所以他亦都提醒大家，数绵羊不能够乱咁数，脑袋入面呢必须要有画面，想象有一片广大的草原，有好几只羊一只只咁样跨过个栏，而且仲要好有规律，咁样先至系真正数绵羊嘅精髓。我自己呢之前都有试过瞓唔着嘅，不过当我自己将所有嘅烦恼、工作、手机、电子产品抛开晒嘅时候，发觉睡眠质素的而且确有好明显嘅改善。或者你都应该要试一试，用下唔同嘅方法，或者改变下自己嘅环境，希望可以令到你瞓得更加好。第二朝起身咪会更加精精神神咯。 环游长街中总紧紧抱你不想放手，无聊时兜兜风想亲亲你，我勇气不够，如何开口寻不到的借口。游离时一刻钟车上结伴出走远飞，茫然时的天真担心你，若爱你不理如同知己，谁也害怕分离。到了终点那刻，我总有点不舍，筹备下车怎告别，伤心记不起。Whenever you're gone, I feel blue. This feeling must be true. I am the only one who tell you, only one to see you through. Yes, I do.Go so soon. 沿途由街灯跟倒影配搭一种气氛，无人时偷偷的想开口说你哪里吸引，拳头握紧，红灯般夹着灯。游离时一刻钟车上结伴出走远飞，茫然时的天真。Whenever you're gone,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的时间又是我们看看晨光成语百科，今天揭一揭这个叫做百科字典的时间。咦，望到有一个古仔呢，他就是这样说的。故事可能你都听过，但是你又会不会真的好像他这样做呢？东晋的名将啊，祖籍和刘坤年轻的时间他们情同手足。好小个开始就已经说，哎哇，哎第时大个我们一定要干一番的事业啊。祖籍每当半夜听到呢就鸡啼的时候，他呢就会踢醒刘坤，喂，起身啦，起身啦，一起练剑，一起锻炼，将来一起杀敌。啊，估唔到每一日嘅锻炼咧，对于一个人嚟讲真系相当之重要。佢喺外敌入侵嘅时间，竟然间俾佢有机会咧，就系领兵北伐啊，收复咧就系一大片啊，原本属于佢哋国家嘅土地，令到北方嘅敌人唔敢咧就再进犯。闻即系代表听到啦，听到哥哥鸡咁样叫咧，就会即刻起身练剑。今日咧，虽然大家就唔需要咧，就真系好似闻鸡起舞咁样练剑啊，但系我哋都可以咧，就将呢一种嘅动力啊，练剑呢个动力咧，化身成为锻炼其他唔同嘅事情嘅。例如你中意咧就系跑下步，又或者中意朝头早读书，因为都有研究话朝头早读书好入脑噶。闻鸡起舞比喻咧就系有志向嘅人，唔单止有志向。他们更加就是懂得勤勉奋发。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人呢？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每一日都是很努力地工作的话，每日很努力地学习，你就已经是可以做得到的了。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另外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也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

好心旷神怡啊，直头系好舒服啊，嗰种感觉。 系啊，你即系就算你打开个窗咧，啲风系冻嘅，不过你发觉嗰种清新嘅感觉， 系啦，嗰、那个空气嘅味道系香嘅， 真系可以令到人醒晒，非常之好呢、這个。咁啊，大家就唔好谂住佢冻，应该试下感受一下呢一种快乐先至得啊吓。 系啊，嗱，再者咁，因为我又真系搬远咗少少啦，所以又预早咗起身啦。喂，我想问下小白你咧。你多唔多搬屋嘅经验嘅咧？ 唔多、啊，我谂四五次咯，咁大个仔。 吓、啊，你有冇发现自己咧？每次譬如咁，你要执屋嘅时候啦，啊、会pack 好晒啲箱，咁啊去到新嘅地方就再 unpack 啲箱，就攞翻晒啲嘢出嚟啦。咁、啊、通常你每一日就做好晒噶嘛？你咁多嘢，有房有厨房有厕所咁样。吓、啊，咁我发现咧，最近嗰两次我搬屋咧，都有同一个嘅习惯。就是有一两箱嘢咧，系我会首选去到摆翻出嚟先嘅。 系咩咧？屋自己房嘅嘢啊？ 你估下嗱嗱，其实有一样咧就系必须嘅。首先就一定系厕所嘅用品， 系啊， 即系嗰啲洗面啊、洗头啊、化妆啊咁呢啲求生工具啦，我称为化妆品嗰啲咧，就要攞翻晒出嚟先啦。咁但系我发现第二样嘢咧，又系我一定会整咗先，但系其实佢个迫切性系零噶， 零 我仲猪啦， 哦，系啊，点解啊？ 我发现原来其实我搬咧，我有三大纸箱嘅书。其实我跟住我一路执嘅时候，我有咁中意睇书咩？点解会有咁多书？系三大个纸皮箱嘅书啦。咁、啊、我发现点解我会整理咗先咧？第一就是佢压定啦，因为有多箱啦。第二呢就重啦，即係你唔想再将佢搬嚟搬去啦。第三呢就是其实都几有成功感，因为你快呀，你執佢你唔需要话好似厕所镜柜或者啲橱柜咁样，即係你要諗个位点样執。即係你可以呢一下就拱晒上去个书架嗰度先。咁你咪好快可以清咗几箱咯？ 系喎、 哦，系啊，因为平时譬如你其他位置，你可能就会想即系执下咩位啊，摆边度先啊。但系书咧，你唔使啊嘛，一下就怼咗上去先啫嘛。咁、之后你再慢慢执排翻啲高位次序咁样咯。 嗯，呢、這个都啱。咁我自己咧，如果你话搬屋嘅话咧，我通常都系最紧张就系、是，即系我哋话斋，每日要用嘅就系嗰啲衫裤鞋袜啊。 系 啊，呢啲系啊， 一定要首选啦。 系啊，如果唔系就以前我咁中意玩游戏机嗰啲咧，就一定系安置咗自己嗰部游戏机先嘅。 你安置咗未？有位坐喺度打机住啦。 冇啊，而家连游戏机都冇啊，封尘咗啦，而家部机都。 不过呢几日都好忙噶啦，仲有几十箱未整。 系嘛？ 放我翻嚟翻工啦，不如。 系啦，好啦，咁 我塞车。 你快啲翻嚟啦吓，咁我哋转头再讲，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咁啊继续都系十五度气温嘅早上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唔好怪我沉气，不厌其烦，可能有啲听众咧啱啱起身，哦咩咁冻嘅，哦原来就系十五度，咁啊多啲咧就互相提醒住，咁啊叫大家就可以着翻足够嘅衣服啦吓。今日晨光百科我揭一揭嘅时候咧，咁啊都系揭到一啲同啲好冻嘅嘢咧系有关的，就系咩咧？我哋嘅太空或者我哋住紧嘅星球，咁都系一样。太空咧就好冻啦，除非你飞近呢一个嘅太阳，但系冇乜人飞近太阳噶啦吓。好啦，咁但系咧，我哋之所以能够围绕住呢个太阳去到飞，因为有引力啦。咁但系我哋咧自己本身企喺个地球上面能够企得到咧，就因为系有重力。你有冇谂过啊？点解咧咁多嘅星球都会围绕住太阳？啲引力系咩嚟嘅咧？ 太阳咧就系喺各种物质旋转嘅过程入边咧就形成嘅。而太阳系入边其他嘅各种星体咧，都系喺最初嘅碰撞当中逐渐聚集而聚埋一齐。如果太阳唔将其他嘅星体吸引住嘅话咧，佢哋就会沿住直线去到前行，最终咧就被吞没嘅。呢个咧就系因为太阳同埋各个星体之间咧有引力啦，亦都能够令到呢啲嘅星体保持住相对嘅平衡，就系所谓我有引力，你又有引力。沿住大家的轨迹很有规律地转动，所以呢我们才至能够得以繁衍的。好了，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星球上面的体重会不一样的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其他星球的话，的而且确有点不同的。尽管我们呢都是我们身体的体重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重量就会因应着不同星球的引力变化而改变的。所有的星球的引力其实都不一样的。譬如说一个180公斤的重的人去到月球呢，其实他只是得回30公斤。其实就是说他在月球上面的重量仅仅是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好了，就要讲回牛顿了。有没有发觉我们的东西会有跌落地这样的呢？以前就说啊，苹果跌落地，是啊，因为我们就好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那个苹果这样，时时刻刻都是被地球的吸力吸引住的。如果我们要离开地球了，好像之前火箭哇飞上太空，我们必须想办法跳出地球的引力的束缚，这个是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一件事情来的。所以呢，有些运载火箭就能够帮到我们摆脱这个地球的引力和重力了。它的速度相当之惊人，到底火箭的速度有几快呢？能够达到每小时28000公里，是一个钟啊，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所以咧，系真系非常之强大嘅力量，先至能够咧就系摆脱到咧呢一个嘅重力嘅。其实引力亦都系两个嘅物体之间互相吸引嘅力量，呢一种嘅力或者系大同埋细啦。喺宇宙入边，亦都有物体之间咧都存在唔同嘅力量嘅。如果我哋冇咗呢啲嘅叫做引力咧，咁地球自己都本身会飘下飘下噶啦，咁仲会唔知飘咗去边度添？我哋咧喺地球如果冇咗重力嘅话咧，我哋又好似喺置身于太空一样，飘下飘下咁样。当太空人喺宇宙当中漂浮嘅时候，佢只能够用一只手指咧啊，就已经可以同同伴啊，即系举起呢个同伴，因为同伴咧都系好似冇重量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有重力咧系一种相当幸福嘅事情嚟噶。今日咧，我哋都要好好地把握我哋啊喺地球生活嘅日子。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睛年龄穿巨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你力却太。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答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 就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早上的时间六点五十分，一首的作品 One Promise 的平凡人的自传。今天早上呢，这个凉凉地而且干干地的天气，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令到我们在生活上面都可以好好地减下压呢？都有的，可能除了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找多些精彩的东西之外，都可以在饮饮食食方面着下手的。有什么办法呢？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 喂，早晨！我就嚟额头咧写住减压两个字。 减压好紧要啊！香港人真系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啊嘛。 系啊，不过我就中意喺唔同，即系有阵时我又讲下书啦，但我有阵时又会中意啲唔同嘅方法可以带俾听众咯。 所以先至要揾你咯，因为你有好多唔同窿路、唔同嘅方法。 赞下自己先， 都系减到压嘅。如果系即系个 tasting 啊，即系喺个舌头。可以 dab 到嘅味道嗰方面，有冇啲唔錯嘅選擇咧？ 今日咧就見而家天氣凍啦嘛， 嗯、 我哋都要潤潤佢嘅。咁呢個咧係我最中意，亦都最簡單、容易煲到嘅一個湯水啦，唔係叫湯水，係咯湯水啦。 煮飯叻唔叻先 ？OK 咯 ，OK 啊， 係啊，亦都有人好叻嘅，我就只可以話 OK 識、哦、煮咯，越中意煮咯， 好食嘅， 食得落口嘅。咁、 哦、 我哋之前咧成日都。想鼓励大家在办公室的呢怎样可以增进大家的感情呢？上次都说大即是煲一些 Pantry， 我们成日都在节目里面说 Pantry、 啊、当然啦，如果你的公司可以有这个即空间给大家即时去煲的呢，翻工一起去买东西之后呢一起去煲，这个是好的。咁但是如果个空间不是太许可的，是屋企煲定返去咯。 嗯。 是啦。咁所以今日呢个呢我亦都鼓励大家。 这 个要煲㗎。咁如果你公司有得煲嘅就喺公司煲咯。 嗯。 是啦。咁唔使特别嘅，你 lunch 同啲同事一起出去摆料又得、嗯。简单容易搵到嘅。就係呢一个雪梨啊无花果。苹果的水啦， 简单嘢嚟嘅啫。 系啊，咁你话 会唔会流噶？你今日讲嗰啲嘢 容易咯，但系系正嘢咯。 OK， 咁啊得啦。最紧要你呢句就系正 嘢。难嘅咧会令到大家压力大噶， 啊， 系啊，所以我都系简单介绍一啲我煮到嘅嘢，你都煮到嘅嘢咯。 雪梨啦，批皮啦，系咪？ 唔批噶， 唔批咩？ 系啊，不过如果你煲俾小朋友咧，有啲家长会批嘅。 唔怪之得我成日都批啦。 你屋企饮嗰啲系冇皮噶系嘛？ 俾小朋友嘛。 系啊。咁因为有啲媽媽即係爸爸啦都会即係諗下会唔会嗰啲有農藥啊 係啊 洗唔乾淨咁批皮，但係其实本身皮呢都有佢嗰、那个 两倍，你知唔知啊嗰啲營養。 咁你自己去揾下一啲方法點樣洗會好啲啦。 所以直頭揾嗰啲 organic 嗰啲先至， 亦都得 幾慘啊！ 係啦， 成本幾高啊！你諗下，所以 不過咧，我就如果自己飲嘅話咧，買一啲好普通嘅就得啦。 我自己都係啦，廿蚊份，我自己都係買嗰啲 嘅 咋。 係啊，咁嗱，講雪梨啦，你嘅認知咧，雪梨係乜嘢係煲呢啲湯水係最好啊？ 水晶梨我有啦，風水梨啦，鴨梨我唔會揀嘅，鴨梨我驚係酸。 有錢人啦、啊、你， 係啊，有陣時啲水。水晶梨同鴨梨差唔多價錢。 有一日咧，我喺網上面見到我朋友就燉呢一個雪梨。 嚇、啊，咁咩風水梨嚟啦？ 佢就用一個水晶梨。 嚇、啊， 跟住咧下邊咧好多朋友即刻，你唔使 用到呢一個水晶梨噶，其實咧鴨嘴梨得噶啦。 唔係喎，我真係喺街市嗰度咧見到鴨梨咧廿蚊份，廿蚊就 五六個， 廿蚊五個啦。 係 好啦，啲題外話啦，同今日呢個壓力，但係咧。水晶梨咧，佢廿蚊四个，但系嗰四个大过拳头、哦， 嗰四個真係好 即刻好抵啊！ 其實我就覺得水晶嶺嗰，我真係水晶嶺抵過鴨脷喎，咁我就選擇咗買水晶嶺啦。 哦，係 啦， 你揾到啲 水嶺就25蚊，都係四個 抵喎、哦，因為有啲水晶嶺咧，或者有啲 街市你問我啦， 嗰啲鶉咧嗰個價格都好遠嘅。咁、啊、但係點解我會咁樣提出呢？因為都會有啲人有一個咁樣嘅疑問㗎，究竟其實邊一樣好啲啊？咁、當然啦。你剛才講話風水鶉啊、水晶鶉嗰啲會甜啲嘅，咁、啊你自己選擇咯。啊、 韓國嗰啲鶉都得嘅，嗰啲 有啲都好貴噶，係、啊，咁 唔捨得我 自己都。即係我呢啲平民啦、啊，亦都支持呢個合處鶉、即係雪鶉啦，咁我就會揀呢啲廿蚊份嘅啫、因為其實咧仲有其他配料嘛，咁、我就 係喎、啊，你頭先講話咩有無花果同埋蘋果嘛，係 啊，咁啊雪梨咧，即係點解會有呢個組合啦？其實雪梨大家都熟噶啦，佢、逢係呢啲季節咧就會出現噶啦、就係、是、啦，喺第一位成日見嘅，就因為佢潤肺嘛，同埋話啦有化痰止咳個作用啦，即係其實你潤翻個人嘅時候， 梨我都幾中意食嘅， 係啦，就會令到自己嗰、那個喉咙啊、肺啊会好啲咯、 行山食梨其实好好。 咁你揀返嗰啲咯，即係甜啲嗰啲咯。呢啲即係平啲廿蚊份嗰啲攞嚟煲汤啦。係啦，跟住苹果啦，苹果有咩好呢？就係佢个水溶性纤维啦，同埋可以即係刺激嗰个肠状蠕动啊。咁通常如果刺激肠状蠕动呢，就会对自己嗰、那个即係去洗手间啊，亦都有一啲维生素啊，咁呢个都係一个好嘢啦，所以我会加埋落去呢。咁另外呢就会剛才话无花果啦，无花果我自己都鍾意加埋落去嘅，本身佢有一个叫做抗炎啊，消炎啊。对喉咙是好的，即如果你入冬， 正喎咁样， 即系嗰个喉咙， 即譬如我哋做呢啲成日， 系啊， 成日讲嘢 咯， 系啦，或者喺街上面成日都有好多，譬如售货员啊，成日嗌街市嗰啲靓哥靓姐，廿蚊份廿蚊份，埋嚟睇我拣个，唔怕货俾货嗰啲咧。 所以呢啲其实你平时煲落一大煲咧，当水饮咧，其实都几好嘅。咁另外咧就头先讲咗三样材料啦。咁通常咧都會加埋一個南北杏嘅，咁我自己啦，自己因為其實北杏咧就話有啲唔係北杏啊， 南北杏 係啦，咁咧就會有一個藥用嘅嚇、可以止咳啊咁樣，咁、但係亦都有講就話會有少少毒素啦，咁、有陣時有啲人就會唔落北杏啦，淨係落南杏啦，亦都叫做甜杏仁咯。咁呢個亦都睇翻你自己個需要啦。如果你覺得唔係喎，南北杏好啲喎，咁咪落咯。咁嗰個組合就係咁樣。頭先話即係我建議大家煲一大煲啦。咁我而家講一講一個建議嘅份量啦。 好啊。 係啦，例如而家我可以攞你買一份咪落曬落去咯。如果雪梨 廿蚊嗰啲係 啦，咪切曬落去啦。咁蘋果咪買三個咯，三四個啦。咁我就唔批皮嘅，小朋友就批皮啦。咁啊，無花果啦，無花果咧，頭先嗰兩樣嘢就切嘅。无花果就唔切嘅，成粒 成粒抌落去， 掉落去咁就 唔使买新鲜嗰啲啊嘛。 唔系干嗰啲得噶， 干嗰啲得啦嘛。 新鲜嗰啲咁贵昂贵系咪？嗰啲我嚟做沙律食得啦。咁你买翻啲干嘅，咁啊四粒到啦，唔使切，系啦。咁啊蜜枣两粒，咁啊会甜啲啦。咁啊头先讲话南北杏约两啦。如果你唔中意，你净系落南杏亦得。咁啊加1.8L水。咁咧头先嗰几样嘢咧都系冻水落嘅。冻水落。咁啊，煲一個鐘頭，即係你煲滾咗之後， 好簡單啫喎。 係啦，煲滾咗，校細火一個鐘，咁其實就得啦。 真係減到壓啊嘛！呢、這個 喂，你啊個人舒暢啲，潤喉有病嘅話，即係唔病咁幾好啊！亦都最重要係咩啊？ 心曠神怡，個人啊自然快樂。 最重要你拎翻公司請同事啊！ 啊， 同事關係好。你就个压力就指数就低啲啦。 原本多嘢做嘅，一见到哇 ，Circle 请应我饮， 喂，饮杯嘢先，饮杯嘢先咁。 Circle 呢 啲嘢帮我搞埋嘛，我帮你顶埋啦，唔好咁辛苦啦。 系啊 ，OK 啊，呢个方法都唔错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雪梨、无花果、苹果，咁啊捞埋一齐啊， 煲水 南北杏， 系啊， 系啦，倒埋落去， 中意落少少冰糖咯，得， 咁啊正啦，咁啊可以减下压，又开心， 又润喉 俾大家，冇错，好，唔该晒 Circle， 拜拜。 6:59啦吓，咁啊出边15度嘅气温，好快脆咧，咁啊时间会到早上嘅7:00，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继续听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咁啊要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咁我哋会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00，转头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引导阿桑奇回国受审，他有机会面临最高175年监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吓、啊！ 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31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31、32、33同本地另外三个数码节目台喺今年12月1号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10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吓。咁啊，而家咧就系2021年嘅12月1号，咁啊，又系新嘅一个月咧开始啦。咁啊，希望咧各位听众今个月啊，样样嘢咧都事事顺境咁就好啦吓。咁啊，好快脆又放圣诞啦啊，即系。又到聖誕，又到聖誕啦嚇！好，直播室入邊有各位有白元樂陪住各位聽眾嘅嚇，咁啊15度嘅氣温，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頭早有 Didi 喺度啊，早晨， 早晨啊小白， 係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先同我哋望一望喎。 好啊，咁啊但同大家講下啦，咁啊較早前有個爆水管啊，葵涌貨櫃碼頭南路去葵芳方向，近日麗景港鐵站啦，而家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嘅，咁經過咧就要小心啦。咁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就喺电话机楼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啊。咁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咁我今朝早翻工咧就经过联合道啦，联合道广播道交界咧有咗坏灯，好彩已经搞翻掂啦，啱啱 运输处通知 系啊。广播道联合道交界的坏交通灯就已经是整翻啦。 我今朝翻工的时间就仲未整到嘅，系、啦，咁啊仲见到有啲警车停咗喺度着咗灯嘅，系啦，咁啊所以咧无论系即系居民啦或者驾驶人士咧行过嘅时候都即系放慢脚步睇清楚先过，系嘅。有阵时交通灯咧突然之间可能缩咗咁样，咁点算啊？唔系唔过马路，大家都互相让一让，咁一样过到嘅， 系啦。同埋咧交通灯失灵咧最容易影响就是交通擠塞， 系啊， 啊真系好麻烦。你啲增顺即系啲交界位啦，呢度过嗰度过，其实咧真系好难嘅。所以咧，我哋都好怕我报交通咧、咦，不过坏交通灯系好过有交通意外嘅。咁、啊，会影响到周围都塞车嘅。 系， 因为你要人手去打交通灯啊，始终都系唔系咁方便咯。 系咁啊，系统设计出嚟就希望可以令到个道路更加快嘛。 系啊，不过几好，我哋嗰啲嘅工作人员好快脆咗搞翻掂， 好快手啊。 系啊，喺繁忙时间之前咧清理晒所有嘢，我觉得系最好嘅。 系啊， 唔好影响到交通啦。 啱 啊。交通灯咧，阿小白，你有冇经过啲见到嗰啲交通灯下低嗰啲交通灯下低嗰啲电子行人过路咧发声装置啊？ 啊，有，即系滴滴嗰啲啊嘛。 系啊，咁原来咧都有两种嘅，一种就系俾视障人士啦，一种就系俾我哋即系正常人咧想快啲过马路啊。咁、但系好好笑，我屋企楼下咧嗰组交通灯咧就系有呢个黄色盒仔嘅。咁、我见到啲小朋友又好啦，其实我第一次都系唔知道，原来系俾视障人士用嘅。系咪经过咧都揾只手去揿嘅？咁、其实冇得揿噶嘛，因为有个手掌嗰个咧，那个轻触叫你轻触咧发。 升嗰個咧，就先至係比行人過路咧快啲，即係想快啲轉綠燈啦，咁就細細力撳佢。 我發覺咧，佢嗰個輕觸式嗰個咧，同埋另外都有一隻係真係有個掣撳入去嘅。 係啦，即係兩種咯。 係啦，呢兩種咁樣，我都覺得係係幾好嘅。雖然你問我係咪會快啲，我真係冇做過統計啦。 係。 咁但係有陣時如果去到嗰啲交通唔係話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唔係話特別。好繁忙的道路，例如在我家附近都有啲交通灯嘅，咁你知道我家那度多数都是车行的啦，咁如果你不按的话呢，它又真的不会怎样转灯的， 即是按了会快一 点，按了它真的可能你转头呢，可能十几秒它真的会转给你的， 但我相信有些好像我就是我头头都不懂分，原来一些是货视障人士，一些是货给所有人用的这样，原来视障人士挺好的，那个电子的行人过路发声装置它呢安装在那个那個底部是不是一個震動器的？ 是是、哦、有震動器的。 是原來震動器呢就在個組件的底部的。那以不同的震動模式呢代表不同的行人燈號。因為你站在個交界位我們就知道是向前過還是向右邊過呢、 嗯、 你的交界位你不知道那個紅綠燈其實在哪個位置的嘛、 嗯、 所以他們一隻手按下去呢就有個震動器就讓他知道其實是向前還是向右的交通燈。 哦、 是啊，所以挺好的。它震動器呢有一個箭嘴呢指示它是過馬路的方向的。 嗯， 是啊，所以也挺好的、 哦、所以 但是呢、啊我讲啊，但系咧，我楼下咧，因为我同你讲咗啦，楼下嗰就唔系俾行人可以快啲过路转绿灯嘅，好、 啊、 多人咧最唔好就系冲灯。 哎呀， 我目测到好多啊！其实点解咧？因为老实讲，我屋企楼下嘅红绿灯真系等好耐嘅，有时真系咧掹掹地嘅，但系冇办法，佢又唔止，我觉得起码唔止两分钟啊、 嗯， 等好耐先至可以转翻。 如果等咁耐咧，其实我建议你即系反映翻。即系大家啲居民都可以反映翻话啊，我哋成日都等好耐、哦 嗯， 你哋会唔会有人再过嚟望一望嗰个实际嘅情况啊？咁佢哋又会可能会做翻统计嘅，例如几多点佢嗰、那个过马路嗰个人次系大概几多啊？有几多车过啊？咁我咪计翻条数，再将嗰个交通灯嘅信号再调整翻咁样咯。但系就千祈唔好冲灯。 啊，呢、這个提议都唔错， 系啊， 可以系打电话去同佢哋讲下，点解我哋个灯咁耐咧？因为成日见到啲人冲灯、嗯，我觉得好危险啊。 嗯， 因为我哋嗰个位置都系交界位嚟噶嘛，有车突然间转右。你唔好淨係眼前望到， 或者睇下會天橋咯咁樣。 冇啊冇啊，喺條天橋仲大件事，荃灣已經好多天橋啦，不過唔係貨村入邊啦，即係地鐵嗰度啦，好犀利嘅。係 啊，咁啊，大家過馬路最緊要小心啊嚇！ 過馬路要小心。 得啦，知你唱得好聽。 好啦， 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嚇 ，O 出邊又凍唔凍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凍唔凍啊？ 冬啊，踏入十二月终于冻啦吓，咁啊要着多啲衫啦。我今日都觉得自己着唔够衫嘅，起身嗰一下咁样，咁啊即刻着翻多少少，因为今日咧市区普遍气温咧都比琴日咧低六度啊，咁啊个温差都几大下，对比琴日嚟讲啦，咁啊日夜温差亦都会较大嘅，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就要注意下啦，咁点样保暖啦、啊，同埋点样配搭今日嘅衣着啊先系好啦、啊，咁不过。好嘅地方就係今日依然係晴天嘅，咁啊萬里無雲啦，咁啊都能見度亦都相當之高啊，咁希望大家望遠啲啊，望遠啲嘅意思係乜嘢呢？踏入十二月真係望住月尾啊嗰啲節日啦，去打拼啦，因為你始終一樣嘢啊，經歷咗成個十一月都冇假放，咁好啦，依家終於仲有20多日捱到啦，咁啊有。假期係時候可以 plan 一下咧，喂，究竟送咩聖誕禮物啊？其實咧，作為一個香港人咧，每一年咧踏入20號啊，即係12月20號到咧，大家已經係 party feel 噶啦，已經係放假 feel， 因為仲有冬至咧，係咪啊？ 係 啊。咁你做冬咧，其實對於中國人社會嚟講咧，冬大過年啦，咁所以即係又會哇搜羅好多唔同嘅食物啊，有啲屋企會炆下海參啊，炆下花膠啊，炆下冬菇啊。咁你要買啲食材啊嘛，咁所以又做一個禮拜又要預備做冬嗰餐咁樣，咁所以十月都好忙，好多嘢做嘅。不過希望大家忙得精彩啦，忙得開心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歐。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天晴，早上相當清涼，日間非常乾燥。咁啊，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0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同埋非常乾燥，早上相當清涼，日夜温差亦都較大啊。咁啊，週末期間早上咧係持續清涼嘅。而家1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30%。 1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紧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三至到四，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 早晨 ，Victor。 Hello， 早晨啊 ，Bobby。 嗱，天气咧时暖时冷，今朝早咧就明显凉咗好多啦。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样咧，就经常都会有几声咳，或者系气管都唔系咁舒服。 系啊，因为咧，我哋秋冬呢个季节咧，个气温咧冻咗啦，同埋呢个天气又比较干燥啲，所以其实好多呼吸疾病就系、是、容易发啦。 嗯， 系啦、啊，咁咧我哋常见就可能系有啲气管炎啦。 系。 系啦，咁同埋啲支气管炎啊，唔知芭比有冇听过支气管炎咧？ 我有听过支气管炎啊，但系系咪真系好严重噶啦？已经去到 咁，其实支气管炎咧就系、是、一啲病毒啊、细菌感染引起嘅一啲气管啦、啊。 嗯， 咁令到呢个气管发炎咧，使到佢呢个气管咧去分泌物多咗，咁、咯，咁就会影响到呢个肺嘅通气同埋换气嘅。 嗯。 系啦，咁同埋有啲人咧，可能有啲未必系感染，咁可能佢系慢阻肺嘅，咁都会出现呢、這个慢性支气管炎啦。慢阻肺就系一般就系讲紧系如果持续两年，同埋咳又痰超过三个月嘅，就系、是、呢个慢阻肺咁嘅情况咯。咁我哋气管炎都有时都会有一种叫急性嘅支气管炎。咁、急性嘅支气管炎咧，就系、是、可能多数系发生喺呢个感冒或者感染之后咯。 嗯，咁有冇话咧呢一个支气管炎咧有啲咩症状咧明唔明显嘅咧？其实 咁其实就系上呼吸道嘅呢啲症状咧，其实都几类似嘅、 即系都系咳啊，打黑黐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慢性支气管炎咧，就可能会有咳啊，有痰啊，同埋有气喘咯。 嗯。 咁普通嗰啲可能有啲比较敏感嘅，即系可能鼻水倒流啊嗰啲咧，佢可能就冇痰咯。 嗯。 但如果气管炎嘅时候，因为佢已经发紧炎啊嘛，咁佢就有啲分泌啲痰咁咯。 嗯。 咁至于急性嘅支气管炎咧，我哋头先讲咗佢对呢啲急性啊嘛。系啦，咁所以可能会有啲喉咙痛啊，有啲可能有啲发烧咁嘅情况咯。 嗯，嗱，咁听你咁样讲咧，呢啲普通嘅症状咧，都类似一啲伤风感冒好类似嘅症状啦。嗱，咁大家都有啲咩唔舒服啊？当然即时又要睇医生，要去求医啦。咁但系一般咧，如果中医嚟讲咧，点样调理啦吓？ 咁其实咧，我哋首先要预防病啦。即系如果有病当然睇医生啦，但系预防冇病系最重要嘅，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噶嘛。首先唔可以感冒啦。即其实都是感冒呢，如果普通的普通伤风感冒呢，个症状都是这些咳的嘛。咁、如果你医得不好，或者可能它发展呢，它都会发展成为这个支气管炎的。是啦，所以呢首先呢就第一就要不要感冒啦，就是保暖啦。是啦，咁特别是天气冻啦，可能啲衫就要穿多啲啦。是啦，另外呢就是因为少刺激个气管啦，同埋个喉咙啦。咁有咩呢，就譬如话食烟啦，系啦，食辣嘢啦，系你啲要小心啲啦。咁同埋冇饮冻水， 系啊，饮冻嘢真系好似系百害而无一利啊。 系啊，佢又刺激个气管，又对个胃又唔好咁啊。 嗯，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可能要做多啲运动啦，因为运动咧就会增强呢个呼吸道嘅抵抗力，防止呢个上呼吸道嘅感染嘅。 嗯哼，可能好多都市人咧做运动嘅时间咧都系一早一晚啊，即系翻工之前嘅啲晨操啊，或者夜晚散步或者缓步跑啦、啊，呢啲时分又 O 唔 OK 咧？ 其实 OK 嘅，不过咧，如果咧本身天气冻啲咧，我哋都建议可能迟少少先做运动啦，因为、即系特别系而家早晚嘅温差比较大啲啦， 系啊系啊， 所以如果你太早做运动嘅话，其实对个气管咧系有刺激嘅效果，因为冻啊嘛，咁我哋其实都成日见到啲长者咧，可能即系可能比较早醒啲，所以可能凌晨可能五六点天都未光就开始去晨运啦， 系啊， 咁呢啲其实系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即系唔系咁好嘅，除咗对个气管唔好咧，可能佢因为气管唔好又会加重佢心脏嘅负担，系啦，咁所以佢都会引起呢啲心血管疾病嘅发生嘅，系啦。 嗱，我知道咧，即系好多人都呢一段时间都可能会去接种疫苗啦，又或者系打啲流感针啦。其实对于呢一啲支气管炎啊，或者系各方面嘅上呼吸道感染咧，会唔会有啲好处嘅咧？ 其实都系噶，因为头先讲咗冇俾佢病啊嘛。 嗯。 咁如果你接种咗啲疫苗咧，咁你就减少咗发病，即系感冒啊，或者可能啲流感嘅啲机会啦。 嗯。 咁你就 比较少会发生呢个支气管炎咯。 系 系啦，咁另外就系可能真系饮食都要好重要咯。 嗯哼， 系啦，你都要注意饮食啦，同埋唔好去咁多人多嘅地方咯。 嗯，同埋我知道一定系饮多啲水啦。 系啦，冇错，同埋要记住要暖水。 咁喺中医嘅角度咧，嗱，我知道 Victor 咧都习惯会推荐一啲食疗啦，或者系啲调理身体嘅好法子俾我哋嘅。咁啊，今朝做啲咩推介啊？ 咁今朝咧，我哋可以介紹咧，就係有一隻藥方咧，叫玉屏風散嘅。 嗯， 咁藥屏風散咧得三隻藥啫，北芪、白術同埋防風。 係。 咁呢三隻藥咧，就個份量，如果大家要用嘅話，就可能北芪就一兩啦，多少少嘅。 嗯。 咁白術咧就三錢，防風咧就三錢。咁另外咧，可以加少少陳皮。 嗯， 系啦，因为北芪本身比较滞少少，咁可能食咗啲个肚会比较胀啲啦，咁陈皮就有呢个缓解呢个北芪胀嘅情况嘅。 嗯， 咁同埋有啲人可能觉得好寡啊，个药唔系咁好饮咧，咁都可以落当煲汤咁咯。 嗯， 系啦，即系可能加少少瘦肉啊，咁去煲咯，系啦，因为北芪本身佢系补呢个脾肺之气嘅。 嗯， 系啦，咁我哋个中医觉得咧呢、這个北芪咧去补气咧可以固表，系啦，咁就唔会减，即系减少呢、這个表，即系受到啲风寒嘅有啲伤害啦。 嗯， 咁所以咧就会有呢、這个固表嘅效果啦。 嗯， 咁另外咧防风咧佢有啲散邪风邪嘅效果。 系 啦，咁白术就健脾啦，同埋去补气，所以先驱风啊嘛。 嗯， 系啦，咁咧就其实咧佢就对于好多呢啲肺部疾病都有好有帮助嘅，即系除咗头先讲嘅预防嘅作用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嘅气管炎啦，同埋我哋有啲鼻敏感啦， 嗯， 系啦，咁佢因为佢真系对于呢个人体嘅免疫力咧系有呢、這个帮助嘅，即系去增强调节呢个人体免疫力啦，所以就其实系好多疾病都可以用到咯，咁特别系啲天气冻，咁想预防呢个气管炎咧，咁其实可以尝试下用呢条方嚟调理一下啦。 嗯，系咪老少咸宜咧？即系咩人都饮得嘅咧？ 系可以嘅，不过小朋友就可能个量就少啲咯， 嗯， 减一半啦。 好，咁总之都系啦，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啦，尤其是今朝早天气真系明显凉咗嘅时候咧，大家都记得要着多件衫啦。室内咧保持空气流通咧，亦都唔好焗晒啲疾病喺入边啦。同埋记住，如果有啲乜嘢唔舒服咧，记得去揾一个相熟嘅注册中医师调理一下身体，睇清楚自己有冇问题啦。 嗯， 好啦，唔该晒 Victor。 好，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啊， 系啊，小白可以同你讲下呢一个题目嗱，我同你都一齐有阵时打下手游嘅，即系打下手机咁样啦。我唔知道你仲有冇打啦，我仲有不断 keep 住。 我有嗰只 game， 系啊，我哋都好长情，证明我哋都系啲长情嘅男人。嗰、那个游戏见证我第一日入嚟晨光嗰度做啦，有冇打五年啊咁样？应该 四年，因为嗰只 game 啱四周年， 系嘛？四年啊，真系打咗四年啊，四年有多添啊！ 我哋玩竟然玩一只 game 可以玩咁耐、 啊。我哋讲紧就系嗰、那个足球嘅游戏啦，足球仗嘅游戏啦，咁样即系嗰啲大智慧啊，嗰啲游戏啦。咁啊，嗰啲啊，我同小白咧一个坚持嘅原则嘅，就系冇货到金嘅，即系冇俾钱。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都要纯粹靠下自己嘅技术啦，自己的能力啦。少少运气啦，咁呢个就係打机嘅先决条件啦，系咪先？但係呢，如果你握住媽咪呢疯狂货金打机呢，就唔系咁好。 唔好咁真系。 内地呢有个学生呢就联同啊自己啲亲朋戚友呢咁样啊，咁啊都去打机啦。咁佢呢一开始就单纯咁样打造出呢个游戏嘅战队嘅啫。你知战队呢就要有几个唔同嘅成员嘅。譬如一 team 人去打，你知依家今时今日好流行嗰啲 e-sport 电竞。 係啊。 唔系一个人打㗎嘛，起码四个人啦。咁佢呢直情呢呃咗阿爸妈啲钱呢，跟住再请人同佢一起组队打、哦。 嗯。 咁当然啦，即係你用咗成三四千万人民币啊。 去打造喎、 啊。唔係嘛。 再講多一次係三四千萬人民幣去打造一個。 三四千蚊係嘛。 係真係三四千萬人民幣。最後件事呢就鬧上法庭嘅係一個詐騙嘅案件嚟㗎。咁連中國嘅證券時報呢都有披露呢一件事啦。咁其實打基本咪落市啊。 係囉你哇。 當然即係我同你呢。 都要有錢俾佢蝕先得喎。 係啦譬如你嘅公子。都可能要喺你口袋嗰度攞三四千萬嚟蝕咧，都唔係咁容易。 都要我駕駛先得嘅， 都要你駕駛先得啦。 佢攞二三十蚊俾我蝕差唔多。係 啦， 我哋呢啲 level 打呢個網絡去叫咩？大唐無雙啊咁樣。 咩嚟㗎？ 好誇張嚇、啊！咁應該都係即係嗰啲英雄傳嗰啲咯。咁啊， 三國志啲 friend 啦。 係，大家就住嚟打啦嚇，打機。 今日係十二月一日，星期三。农历十月廿七，适宜祭祀沐浴，如是物取。 咁就乜都唔做住啦， 唔使咁紧张嘅。今日忌诸事不宜。 吓，真系乜都唔好做住、啊， 自己吓自己先最大件事。今日都是世界艾滋病日， 我会留意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艾滋病在全球传播的意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球多个国家先后发现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巴西卫生当局从两名入境国民验出 Omicron， 是首度在拉丁美洲出现这种变种病毒。患者是两名夫妇，两人上个月23号从南非坐飞机返回巴西，入境时检测呈阴性，之后是阳性。奥地利和捷克亦出现首宗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英国至今累计至少有22宗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学生。衛生大臣贾惠德說，相信這款新變種病毒正在社區擴散，澳洲先後有5名入境旅客感染新病毒，當局推遲向國際學生和其他符合條件簽證持有人開放邊境的計劃。港大微生物學系表示，成功在臨床標本中分離出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將可用於開發和生產滅活全病毒疫苗，是亞洲首個研究團隊成功分離和培養 Omicron 變種病毒株。港大話，團隊將培養出來的病毒用於動物模型上，以評估傳播性、免疫逃逸性和致病性，同時探討合作開發和生產滅活全病毒疫苗的各種可能。研究負責人、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形容，分離變種病毒是展開對變種病毒緊急研究的第一步。渔护署在北角百福道游乐场人道毁灭两只捕获的野猪。高级湿地及动物护理主任张家胜说，兽医以麻醉枪捕获两只成年野猪，其后注射药物。他说今次行动希望减少习惯在那里出没和觅食的野猪数目，保障市民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自己事嗰啲咪唔八卦咯，唔关自己事嗰啲咪八卦咯。 我都系睇年纪嘅啫。后生时代咧唔系太八卦， 系 跟住到叫做入咗呢个行头嘅时候咧，逼住你要八卦。 点解咧？ 因为你要知道好多嘢嘅关系图啊嘛。 嗯， 即系工作上需要，譬如话哦，原来咁咁嘅，原来呢、這个呢、這个嘅， 系 你要知道咯。因为你惊碰壁啊，即系会惊即系踩屎啊嘛，讲嘢嘅时候，即系要小心啲，你要知道咯。 又有味嘅，你讲完之后， 系啊，而家咧就更加唔八卦。 系点解咧？咁你都仲系喺呢个行头噶？ 系啊，因为而家就系、是、唔知好过知啊！终于发觉咧、 哦， 知道越多，危险越大。 呢个就系钟哥嘅八卦心路历程啦。但系听你咁讲，其实你都觉得八卦唔一定系负面啦，因为你话你需要八卦，即系你觉得其实系一个资讯嘅获取嘛。 系啊，唔一定系，即系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如果你八卦完之后，你将呢啲嘢八卦翻出去咧。 咁 就大件事啦， 系、 就是、 啊，就系、是、你系造谣噶啦，唔系，但系有冇试过你听翻嚟啲八卦好渣、啊、假嘅，咁、都可能会影响到你嘅，你未必即系每次得到翻嚟嘅消息都系真确噶嘛，可能即系你以讹传讹，跟住 假咪笑下咯，仲好咯， 加盐加醋咁样， 系啦，笑下咪仲好咯，如果听到一啲八卦嘅内容或者消息系假，咪笑下佢咪算咯，得唔得？ 如果你用呢个态度去睇八卦就 OK 啦，但如果有啲即系当系资讯咁样，即系好认真咁样去消化咗嘅，咁有可能会有啲误会出现噶嘛。咁今日咧讲下点解人咧一讲起八卦嘅时候咁鬼。即系咁个精神 系 啊！ 我仲好记得咧，细个即系考嗰个聆听会考嘅时候咧，咁个老师有同我哋讲嘅，佢话啊，你哋咧即系认真咁讲嘢俾你听咧，你系硬系听唔到嘅。咁、你而家每一次做练习咧，就当你坐喺茶餐厅听紧隔篱台啲人喺度讲嘢，即系嗰段录音啊，你当系隔篱台嘅人喺度自己自浸、 嗯。 你用嗰个心态咧，你就好似会仿佛听得多咗咁样，即系用嗰个偷听嘅心态。 系啊， 好啦。 所以一加上咧，即系做广播一加嗱，传闻话咧， 系江湖上咧，系啊， 你特别觉得啊，系弥足珍贵呢个消息，咁但系系咪属真属假，无人知晓啦。 其实我个人我个人好唔中意人哋用呢几个字， 系咪啊？ 亦都唔中意人哋咁样讲呢啲嘢，即系我个人嚟讲，因为你又唔讲个。来源消息来源， 你讲咩都得噶啦， 讲咩都得啦，即系你又要引起人哋嘅遐想，你又要好似造谣生事，你又唔讲个事实真相，咁跟住你想点先？即系去到最后面就 系 散播咯，即 系或者一个古仔啦。 但系人个心理就系咁样啦，即系你一讲起嘅时候咧，就好想听，好想知。原来牛津大学人类学及演化心理学教授咧，阿邓巴咧就即系做过一啲研究啦，咁啊睇下啊，点解啲人咁鬼八卦嘅咧咁？八卦咧就系人类自古以嚟个社会习性嚟嘅，系同人类咧其他人咧建立一个关系嘅社交技巧啊，咁有助维系一个亲密嘅关系嘅。咁到底点解咧？咁佢话以前咧人类嘅生活就比较即系冇咁多互相传递消息嘅软件啦、系统啦咁样。咁八卦咧就系即系你讲我，我讲你，就系一个交换消息嘅渠道啦。咁通过咧对他人嘅评价即系阿 O 咧，佢好叻噶，做呢样嘢。咁然后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哦，咁某啲人就值得可信啦，可以相信佢啦。咁有啲人咧就因为咁样咧，增加咗自己一个生存嘅机会或者价值添。咁样就透过人哋一啲好评啊，系啦，good mouth 咁样。咁好啦，之后当你掌握到一啲嘅秘密信息咧。分享呢一种信息嘅人咧，从而亦都获得一种权力感或者权威感，系我散播出去嘅，系我话佢知嘅。咁当啲人知道咗，或者叫做考究咗嗰个事实嘅真确性之后，就会话：喂，上次钟哥讲嗰样嘢咧，真噶、哦。 但系钟哥最后通常呢啲权力者最后都话：唔好讲俾人， 唔好讲俾人听， 净系讲俾你听。 系啊，我净系讲俾你知嘅啫。 你想佢散播出嚟，你最尾就加呢句， 一定要加呢句。 如果佢你唔加呢句咧，佢。唔散播出嚟系嘛？ 系啊，咁你其实就系运用咗呢一啲信息嘅交流，去到建立咗自己嘅一啲威信啊，或者双方建立咗一啲信任啊，甚至咧有啲人因为咁样咧就成为咗领袖嘅，即系喂佢乜都知噶，问佢啦咁样，咁佢就会慢慢形成咗一个嘅形象出嚟。 所以咪就系最后咧，呢啲人就会攞咗呢啲是非。 摆咗落自己嘅着数里边咯。 系，所以其实都几怕嗰啲是非当人情嘅人嘅，即系我以前已经觉得有句说话讲得好啱咧，就系、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系啦，即系佢喺得你面前咁样讲其他人咧，其实佢都好。有機會，我諗即係好大機會咧，佢喺其他人面前都會咁樣講你咯。咁所以你見到人哋講人嘅時候，佢個態度咧，哇！即係完全毫不留情嘅話咧，你都幾驚嘅。同埋最怕係佢講咗俾你知，咁你知道咗嗰樣嘢，根本就好似頭先鐘哥，我根本就唔想知道，係啦。咁到之後佢再問翻你或者點樣嘅時候咧，彷彿你好似同佢係同一 group 人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咧就避得可避啦。咁但係頭先所講嗰位嘅心理學教授咧，佢亦都指出咗一樣嘢，我覺得幾有趣嘅。點解人哋咁中意八卦咧？就係佢話人咧通常都係渴望由其他人。代替自己經歷一啲痛苦嘅，即係呢個係自私、比較自私嘅心理學啦。即係如果而家即係兩個人一定要挨一刀，咁你揀我定你啊？咁你梗係唔希望嗰個係自己啦。即係呢個就係人即係好常見嘅心理。咁佢話當講人哋八卦嘅時候咧，彷彿某程度上咧就好似實現咗呢一種效果，即係啊佢代替咗你，你笑佢又好，或者你講佢壞話又好咁樣。就好似揾個人代替咗你咁樣， 即係好好有共鳴啊！ 所以邊個唔喺度就講邊個， 成日都喺度。有啲人話：喂，阿歐啊，講樣嘢俾你聽啊！我就其實真係唔係好想聽嘅，有好多時同埋人咧，大個之後咧。你社會接觸好多人噶嘛，即係你電台比較清純啲、清力啲嘅群組啦。你商業嘅世界唔係咁樣運作噶嘛，咁所以我通常都唔聽。哦，但係我發現嗰個人點解要過嚟講俾我聽咧？因為好多都係無關痛癢啊嘛。其實講無關痛癢嘅時候咧。咁我喺度谂啊，原来系咁，即系你唔想我话你啫，咁即系头先 Kitty 讲嗰个系咧一个取代 replacement 咁样， 所以咧即系最老土嗰句啊嘛，人咧系中意睇人折堕嘅，就唔好自己折堕啊嘛，系人哋折堕，即系你唔想人哋好嘅，所以呢个就系特别系我哋而家身处紧嘅即系自己周边嘅环境啊，好多时候都系咁啊，譬如你见哦。边一个有啲咩唔好、啊？ 系 好开心噶、啊， 系 暗起噶、啊 嗯， 因为见到人哋衰啊嘛， 系， 所以呢个就系非常之唔好嘅心态。 系啊，嗱，再者咧就系点解你知道一啲消息啦？点、解你要讲出去啊、 嗯？ 其实可能嗰啲消息唔系咁好，或者你嗰、那个坏话你讲嘅时候咧，你讲咗出去散播咗出去咧，就其他人好似同你 share 咗嗰个嘅、即系分担咗个罪恶感咁啊，系啦，同你分担咗个罪恶感。 你攞奖唔会有人同你有人话哇边个攞奖我唔会讲噶，衰咗咧就会好多人讲。 佢冇奖攞，就会讲啦咁样。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虽然呢啲就话系普遍人嘅心理啦，但系我谂我哋都可以控制得佢好啲嘅。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k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 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de my day。Sunshine, 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至美。 You made my day， 时间来到早上的7:49，早晨啊，小白。 早晨，真是经常都说好人有好报，信不信啊，你们？ 应该的。 应该要信的。 应该要信的。 你说应该，但是是不是真的好人有好报呢？ 不过最近有个朋友讲开一些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东西呢，即是不断放符，当然是。我最后都讲了一句，人一定要有希望咯。如果冇咗个希望咧，其实我哋做唔到，即系生存唔到落去嘅。一定要有个希望啊嘛。咁所以咧，你一定要相信好人有好报咯。如果你连呢样嘢都唔信嘅话，你冇咗个希望嘅。 哦，咁啊系。 所以我永远都相信有嘅。 系。 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哋一个希望嚟噶嘛。 我都几坚信咧，系好人有好报呢、这个信念嘅，因为。最基本你连呢样嘢都唔信嘅话咧，咁你个嗰个做人个尺去咗边咧？ 系啊， 系咪先？咁你净系会觉得啊，咁我做咩我都系可能有好报嘅，我做衰嘢都有好报嘅，或者我做衰嘢，天唔会收我嘅咁样。如果有呢啲 concept 咧，其实好危险。 不过我就冇谂呢一样，即系咪话报唔报咁样？反而调翻转头，喂，问咗自己先啦。我做好自己嘅嘢先，咁起碼我自己都做咗個好人先啦。咁有冇好報呢？第二件事嚟㗎啦。 問心無愧啊。 問心無愧嘛。咁如果我做咗個壞人，咁即係咁又何苦呢？係咪先？ 係啦，我哋成日都話，如果好人有好報嘅話，咁肯定係一件好事啦，更加鼓勵到大家去到做好事啦。不過又未必每一個人呢做好事都係有一個好嘅回報嘅，咁呢個唔知啦。咁但係咧，有一位媽媽咧，咁佢咧就本身生活咧就普普通通嘅啫。咁但係咧，佢由若干年之前咧，佢開始咗一個嘅習慣。呢、這個習慣係一個好嘅習慣嚟嘅。佢更加帶埋佢個女女咧去做呢一件事，就係咩咧？喺海灘嗰度執垃圾。咁海灘執垃圾真係一件好事啊，係咪？咁佢就將嗰啲即係見到啊，我幫佢分埋類啊，呢個鋁罐，呢個咧就係膠樽，跟住嗰個咧係唔知咩嚟嘅，咁可以燃燒嘅垃圾，咁就分曬類咁樣。咁去咗好多唔同嘅海灘嗰度咧，佢執咗即係執咗好多次之後咧，佢就突然之間佢發現咗呢一樣嘢，原來海灘嗰度真係會執到寶， 就係嗰啲玻璃啊， 冇錯啦。呢啲玻璃咧，咁我自己咧其實想講嘅嘢就係我喺海灘咧。其實香港海灘都有好多呢啲玻璃，唔知你哋有冇見過呢啲玻璃呢？其實因為經過咗好多嘅時間去到打磨啦，即係呢個海水嘅侵蝕啊、打磨啊咁樣。咁佢咧就我自己喺海灘執見到嘅時候咧，我就冇執嘅。咁我喺香港同日本嘅海灘都分別咧有見過類似嘅嘢，咁我都冇執，因為我初頭我唔係好知咩嚟啊。咁唔係好知咩嚟嘅時候，淨係見到佢有啲係綠少少綠色嘅。咁有啲係深綠色嘅，佢甚至乎咧，原來咧聽翻啲資料講咧，就話原來有好多唔同顏色，甚至乎有啲紅色、橙色，視乎本身嗰塊玻璃啦。咁啊，經過咗一個長時間喺呢個海水侵蝕同埋打磨之後咧，好啦，咁然之後咧，咁就會變成咗一種好晶瑩剔透嘅，好似飾物一樣。咁再咧，佢加工咧就會變成一種好靚、 閃閃生輝嘅首飾男人，咁、所以咧，呢一位嘅太太咧，咁執咗呢一件嘅寶物之後咧，就令到我諗起啊，好人係咪真係有好事咧？佢原本冇諗住執嘅喎，咁但係咧，佢亦都係因為呢一件事令到佢咧個生活開始改變咗啦。咁、其實唔係淨係佢嘅，有好多人咧都喺海灘嗰度執到例如有啲一大嚿好臭嘅嘢，我唔知咩嚟嘅，唔知 Kitty 有冇聽過啦？就係嗰啲鯨魚嘅呕吐物。 哦，呢、這个我就反而冇听过。 呢、這个冇听过，系、我突然间谂，突然间想讲嘅时候醒唔起个名，一阵再 check check 先。 鲸 系啦，鲸鱼嘅呕吐物，咁佢本身咧系我嚟专系做香水嘅一种好特别嘅材料嚟嘅。咁、如果你一check 嘅时候 ，Kitty 应该 check 嘅时候都应该会 check 到。 系， 咁佢咧就可以我嚟做。咁所以佢嘅點講嗱，譬如我執到啦、我執到咗之後咧，咁、我就會 龍涎香， 係啦，龍涎香，係、啦，我記得啦，龍涎香。咁龍涎香你執到咗之後咧，咁佢你就可以上網啊問下我同人講，我執到一件龍涎香 咁樣嘅嘢， 因為龍涎香咧係有少少可遇不可求。 等我睇下係咩樣嘅先，佢、一嚿好似石頭咁樣， 冇錯啦，你完全個樣你估唔到佢一嚿咁樣咁爛，而且個樣仲有少少臭味咁核突嘅嘢。你是不會拎翻屋企噶嘛？但原來真的有人會見到呢一嚿嘢嘅時候，哇、咁特別嘅， 但之後你又會查上身喎、 啊。佢要再製過去咯， 精仔係 啊， 精仔。 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原來咧，佢話呢個龍涎香咧係抹香鯨，即係嗰款嘅鯨魚啦，腸道裡面嘅一種鈉狀物質。咁因為本身抹香鯨咧，佢係中意食呢個魷魚同埋章魚啊。咁、所以可能佢食嘅嘢咧，都比較有啲香味。你諗下，炒魷魚幾香，章魚煲湯幾香嗰陣味。咁、所以佢食開呢啲嘢咧，佢加埋佢即係裡面嗰啲分泌物咧，就有呢一樣嘢出咗嚟啦。 係啦，咁所以龍涎香咧係好多香水生產商咧，好渴求呢樣嘢嚟嘅。佢個市價咧都相當之高啊！即係其實你基本上普普通龍涎香佢一定有一嚿大細啦，佢唔係話好細嚿嘅嘢嚟嘅，因為你個抹香鯨都好大條喎。咁佢嘅一個喺胃嗰度反搓出嚟嗰個嘔吐物，如果你喺個海嗰度浮下浮下衝咗上岸嘅話，其實都相對嚟講又差唔多成我依稀我記得睇嗰啲照片咧，有成兩尺乘一尺咁樣嘅。 總之一大嚿石頭咁咯，個樣即係啡啡黃黃咁嘅色啦。 係啦。 咁之前見到又話泰國有個酒吧老闆咧，即係你知道泰國嗰啲吧咧，咪可以喺海灘附近， 係咯， 執到一嚿咧估值啊！$500,000， 哇！嗰個咩嚟啊？龍涎香 都就係龍涎香啊！ 係咯， 哇！好彩多謝你小白，你話俾我聽有呢樣嘢， 但 我 下次見到， 唔係下次見到起碼知啊嘛，我唔特登去執。但如果真係咁好彩見到嘅時候， 啊、 我唔好當佢垃圾。 但係你哋見到都唔知嗰嚿係乜嚟噶嘛？即係你淨係見到臭，你就已經行開咗啦。 呢個係真啊！如果佢係臭嘅話咧，我一定會行開。但係我會成日提醒住自己，如果見到嗰嚿嘢臭咧。都望多兩眼先， 好啦， 你起碼幫佢影張相。 好啦，如果你覺得喂有可能係，跟住你包咗翻屋企，點知翻咗屋企之後，發覺原來唔係， 真係一個垃圾嚟嘅， 一個垃圾， 咪算咯， 咁咪抌咗佢咯， 以為臭喎， 係啊， 算咧。 咁但係你仍然可以把握到一個致富嘅機會， 係啊， 嗰個可能係嗰、那個唔止首期嚟添啊， 係啊。 五十万美金， 系啊，所以嗰、那个即系大家行过海滩嘅时候咧，即系我哋除咗执垃圾，咁仲有好多嘢咧都可以见一见嘅。咁当然你话仲有冇其他得意嘅嘢喺海滩嗰度执啊？嗱，头先提过有嗰啲打磨咗嘅玻璃啦，咁、打磨咗嘅玻璃其实佢嗰个价钱咧，佢都系大概可能未有手掌咁大嚿嘅，大概3cm×3cm咧，其实佢个价钱都已经可以卖到差唔多有成$300-400港纸。 你讲嘅打磨咗，即系可能经历咗好长岁月嘅洗礼，佢先至会打磨咗啊。咁但系我喺听到啊，即系或者坊间好多人去沙滩嘅时候，通常接觸到嘅都係一啲未經打磨嘅玻璃， 然後會慘 到腳啊，慘到手啊咁樣。係 啊，都有幾多嘅、其實，就算香港海灘我都有見過。咁當然唔係話叫大家一窩蜂去揾啦，係咪先？咁亦都世事就係咁嘅，你信唔信啦、你諗住去揾呢啲嘢出嚟嘅時候咧，你係唔會揾到的。你係真係好漫不經意，你真係諗住去執下海灘啲垃圾咧，啊咁你又會見好多喎。 就好似真愛一樣。你偏要去揾，佢就唔出嚟，跟住喺你毫无防备底下， 就出現啦。 係啊，嗱，香港嘅海灘咧，仲有好多珍貴嘅寶藏嘅、嗯，除咗有啲可以賣錢之外啦，咁有啲咧係真係可以俾大家觀賞性幾高嘅。咁、嗯、啊、視乎翻月份啊，其實香港嘅水域咧都有好多嘅水霧嘅。咁、嗯、我自己本身住嘅地方，因為都有啲近近地海啊，咁、嗯、有時就會特登咧就跑過去，即係帶埋小朋友咧去睇海嘅時候咧、嗯，都會望下，特登去望下個海，如果會唔會有啲水霧喺度遊下遊下咧？唔同季節嘅，有啲季節咧佢可能啲水霧開始太多，或者佢嗰個生長期完咗咧，你又會見到喺個海灘嗰度咧有好多望遠望好似膠袋咁樣嘅。其實嗰啲都係因為水霧咧，當佢死去咗之後咧，佢衝咗上海灘，係、哦、啦。咁嗰啲就咁佢本身係一隻水霧，咁佢都 organic 嚟嘅，咁、嗯、就唔會話對呢個大自然污染嘅。咁但係大家行海灘嘅時候，其實真係可以有好多嘢可以認識一下咯、嗯。我覺得呢、這個 咁，所以當然首選第一樣嘢就係你要去海灘先啦。咁即係好多都市人咧。好似我咁樣咧，我真係一年都去唔到一次。 我都去唔到啊， 去唔到一次。 我因為我好怕啲沙，我成日覺得 入腳咁樣啊。 唔係你帶到翻去咧，嗰對鞋好似洗極都仲有咁樣咯。 咁呢條真係洗極都仲。 你哋仲會著住只鞋？我如果我去落沙灘嘅話咧，我一定會除嘅喎。我情願拎住只鞋咯。 咁跟住咧，你走嘅時候咁點啊？ 係你成身都係沙，你沖到乾淨。 咁你只腳有沙噶嘛？係咪先？咁你咪去翻石屎路嗰度。跟住你咪坐低，揾个地方坐低，拍一拍只脚，跟住你先着翻咪着翻鞋。 你就系话你拍极都仲会有噶嘛？就算你赤脚， 同埋你嗰啲除汗物品啊， 你只脚多汗， 咁你行咗，譬如你夏天，咁你一定有噶嘛？ 实有汗啊，系啊， 你等佢吹吹风先咯。 不过今日呢啲天气去沙滩，我觉得都舒服嘅， 舒服嘅， 系啊， 冻 着多件衫。如果呢个时间， 如果系啦，就着多件衫啦。 但你去沙滩着多件衫。 沙滩唔系净系游水啊嘛， 咪咯， 可以睇人游水啊嘛。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嘅，早上相当清凉啊，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都系天晴同埋非常之干燥嘅，室外气温而家系15度，相对湿度41%。 风波引起的混乱是最激烈。林郑月娥说，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令香港拨乱反正。现在看来当时的过程很痛苦，但可能亦是必须。他相信立法会未来将会是一个能够和行政机关互相配合，同时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林鄭月娥認為中央能夠為香港做的基本已經做了，跟住落嚟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需要睇政府、立法會、司法機關、教育制度等仲能夠做到乜嘢。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北約召開外長會議討論事件，尋求反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是北约高度重视的伙伴，将为乌克兰提供政治和实际支持，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会付出高昂代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俄罗斯任何令局势升级的举动都会引起美国极大关注，任何侵略都将引发严重后果，又说已经多次看过俄国的把戏上演。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扩建在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是一条他不希望会越过的红线，他又对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表示关注。俄罗斯传媒引述消息指，俄罗斯没有准备向乌克兰采取任何激进计划，将继续密切监视北约和乌克兰军队在边境附近的活动。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0点，升1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3美元，卖出1774.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3.3，瑞士法郎0.92，加元1.27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 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普遍较寻日低5至7度。上昼8点，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啦，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慢车。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顺利村。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郎翠园四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就在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二台话你知。 呢间银行有冇咧？咁呢间咧？ 你喺度自言自语讲咩啊？ 我喺度查紧边间银行系有参加到存保计划。你知啦，存款喺存款保障计划嘅成员银行先会自动得到保障噶嘛？ 哦，唔使自己查得咁辛苦、啊。嗱，根据存保条例，除非获存保会豁免，喺香港营运嘅所有持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都必须要参与存保计划，成为计划成员嘅。 咁计划成员银行会唔会有啲标志作为识别噶？ 有，佢哋要喺营业地点，例如分行等嘅当眼位置展示存保计划成员标志。标志好易认，灰白长方形，上面除咗有大大个存款嘅存字，仲会写住本银行接受的合资格存款受存保计划保障。 哦，咁又几清晰、啊。仲有咩方法揾到计划成员银行嘅名单呢？ 你可以去存保会嘅网站下载名单，网址系www.dps.org.hk， 或者致电18318311查询。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 Karen 莫文蔚，识咗李志刚都有一段时间啦，佢嘅音乐感好重，音乐知识好丰富，是一个专业嘅 DJ。同佢做訪問絕對係可以暢所欲言啊！記住收聽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文莊、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覺嚟得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8:13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恒指都系麻麻地啊，要跌啊，跌376点啦。咁啊，大市成交咧，哇，好夸张啊！不过通常都系咁啊，吓咁啊，因为 MSCI 换马啦。不过睇到咧，依家都系嗰句啦，即系年头讲到年尾啊，啲市啊大成交，升市咧就冇乜成交啦。咁啊，琴日哇，即系曾经跌500-600点噶，好彩啦，即系美市啊冇跌咁多。不过今日有冇机会跌埋？琴日冇跌嗰啲，又再穿埋个23,000咧，真系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睇佢啦，好唔好啊？12月开局啦， 好啊。咁啊，其实头先就提过噶啦吓，即系港股方面咧，就应该就跌幅方面咧，就唔需要跟到美股嘅。点解咧？港股上一两百已经跌咗落嚟啦嘛。不过就走势唔好，就话跌穿咗10月嗰阵时候低位啦。咁啊，之前我哋都讲就话，应该希望佢受得住10月嘅低位啦。咁但系就因为美股方面咧，实在就太差，所以拖累咗。咁所以暂时港股方面咧，个走势都系，当然都系继续沉底啦。但系不过就应都系继续啦。个跌幅上面嘅话，就未必好似跟足美国方面嘅情况系咁嘅。咁而家美国方面跌嘅原因就最主要两样嘢啦。第一就系话，嗰、那个加息啦，因为睇翻联储局方面嘅 comment 咧，都对嗰个通胀上面咧都比较担心啦。咁第二当然系变种病毒啦，就睇下会唔会即系进一步有一个恶化影响，如果系尤其是欧洲方面啦。咁但系疫症上面嘅话咧，相对我哋国家啦，同埋呢个香港嚟讲就比较系稳定好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外围方面咧，嗰、那个疫症咧就似乎都仲系进一步恶化机会都系大咯。咁呢个会带嚟咩咧？当然就正常嚟讲就，我哋一般嗰啲經濟活動大家都了解啦，但係就可能會進一步令到咧嗰個供應鏈咧又再進一步緊張，因為你睇翻而家點解會有通脹咧？其實唔係嗰個需求好勁，唔係話經濟好好啊，大家話係咁狂買嘢咁嗰種令到通脹上升，而係我哋之前都有講就係嗰個供應鏈啊，譬如好似好多嘅歐美方面咧個生產環節啊、運輸環節方面咧都仍然係即係停滯不前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嗰個係物價方面咧，就因為供應嘅問題而係嗰個價格上升嘅。咁所以就會引致到咧有個通脹嘅風險同埋升温。咁就好似頭先講啦，就可能要加息。咁嗱依個就問題而出現啦。當你加息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令到個需求會更加差，經濟方面咧就復甦更加慢。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大家市場好擔心咧，會唔會出現一個係一連鎖反應啊？ 咁啊，最近咧就學多個新英文字啊，想問一問阿 Kenny 啊。Omicron， 咁而家 Delta 都 out 咗啦，即系要新嘅字 Omicron。但系听到一个新嘅英文字出现嘅时候咧，咁当然咧，即系当然系唔好啦。咁有个又变种咗咧。咁但系如果喺一个投资策略上，又听到有啲新嘅名词出咗嚟，会唔会对一啲药业股咧有啲嘅唔同嘅睇法咧？可以？ 我都系继续会系睇好嗰只药明生物多啲，因为咧点解咧？其实就药明生物大家都知道做 CDMO 啊啲啊，咁就系委托研究同埋生产啦。咁咧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咧就系差翻嘅，系因为最主要就系话之前有一种唔记得咗边种呢个系 疫苗啊， 口服咪就大幅降低咗嗰個重症嘅比例啊嘛，嗰、那個機會率啊嘛，咁所以就令到咧就其他嗰啲係即係研究疫苗公司啊、CDMO 公司嘅股價跌咗落嚟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又再分嘅一個係即係變種嘅病毒出現嘅話咧，咁啊可能會促使都唔係可能啦，都應該會促使到更加多疫苗公司方面咧又要研發新嘅疫苗啦、因為咧你。個問題在於咧，你去變種啊嘛，即係你而家研發藥咧，咁你到你研發咗嗰只藥出嚟，但係人又變種啦，咁你嗰只藥咪 out 咗咯，咁所以變咗就實際啲嘢就係研究個疫苗，等你唔好即係避免啊，唔好患咗個病嘅話咧，咁就會係比較簡單啲，咁所以變咗咧，研究疫苗方面咧需求會增加啦，咁研究疫苗嘅話咧，就通常呢啲咁嘅 biotech 股嘅話咧。都要委託呢啲 CDMO 嘅公司方面去做噶嘛，咁而事實上藥明不嬲佢哋嗰個訂單都係即係排到滿曬啦，其實就冇乜特別太大嘅放慢嘅，咁但係只不過之前咧可能啲資金就即係流走咗啦，或者唔炒呢啲板塊啦，咁所以就跌得比較多啲，但係都好快轉趨穩定翻嘅，即係始終其他 biotech 股份咧未有收入未有盈利嘅話咧，我覺得風險會高啲咯。藥明起碼都仲有錢賺啊嘛。 嗱咁藥明咧佢第三季度嘅業績都增加咗 25% 啊，都可以。 是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望望啦。不过如果你话讲到呢啲药业股咧，Kenny 我见到寻日其实都有几多新股，有六只新股咧开始公开招股，咁其中三只咧都系嗰啲医药股嚟嘅。咁可能即系见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又再反反复复咁样啦。咁呢一啲嘅新股又有冇边一只有啲睇头，又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嘅咧？ 今次都有一隻咧，就係同藥明差唔多，都做 CDMO 嘅。哇！不過入場費咧就係40,000多元喎。 係啊，嗰只比較誇張少少。係啊，呢只就想 Kenny 多講少少啦。 係咁啊，相信咧都係應該，如果冇記錯，就史上咧就最貴嘅 入場費， 即係銀碼最大啦，唔係估值最貴啦，銀碼最大嘅一個係即係 IPO 股份咯。咁嗱，不過呢啲 CDMO 嘅公司方面咧，你要留意翻，其實現頂上市除咗藥明之外都有嘅，但係咧嗰啲嘅話咧已經係個 market share 咧同埋個規模係細好多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長揸嘅，我就覺得買龍頭會好啲，所以點解我成日都係推藥明多啲咧，因為始終佢規模大好多，咁變咗咧其他嗰啲話咧，其實你見佢走勢咧係落後少少嘅，咁不過咧就近排因為市場上邊咧嗰個即係都興呢啲咁嘅即係疫苗嘅研發啊嘛，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喺 IPO 股份嚟講嘅話咧，似乎呢只咧係比較有睇頭啲咯。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抽 IPO 都听 Kenny 话斋，睇下啲国际配售啊，睇下咧，即系 散户气氛啊， 系啦，睇气氛啦，呢个都好重要嘅。咁啊，转个角度，十二月开局啦，咁当然要睇嗰五只焦点股份啊 ，ATMXJ 啦，咁啊，今日有多少时间？咁 Kenny 十二月开局啦，会睇好边一只多啲？因为几只都跌到落去52周低位啊，直情咧阿里巴巴跌咗落去咧喺香港上市嘅最低嘅价钱啦，咁啊呢一类股份趁低留唔留得到咧，定还是拥抱翻一啲强势股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其实咧呢一扎 ATMX 股里边咧都有分强势弱势，你好明显见到阿里巴巴好鬼弱啦，系咪先？咁就但系你见京东又唔系太差嘅，其实我哋成日都节目讲京东，其实京东真系唔系太差。你见到股价走势咧系之前当然而家都有高位回翻啲啦，但系之前系即系升咗去一个都唔错嘅水平系噶嘛。咁我都係鍾意京東多啲嘅，即係如果你話一定要買 ATMX， 咁但係 ATMX 當然就而家都係面對緊一個政策嘅風險嘅問題係未消除啦，但係喺嗰個程度上面嘅話呢，就京東似乎係好啲嘅，因為睇返第三季業績呢，你都見嗱兩間都係即係 bottom line 都係差㗎啦，咁即係同呢個係阿里地比，但係呢你睇返京東方面呢就似乎佢哋嗰個利潤率啦，同埋個 bottom line 上面嘅話咧，都係冇咁差，因為我估計佢應該都係受惠翻咧，就係嗰個即係取消二選一之後咧，應該都有可能阿里一啲客户啊，或者係一啲客仔咧，就會留咗佢去京東嘅。咁但係你因為 market share 最大係阿里噶嘛，咁所以變咗取消咗嘅話咧，唔會阿里就太大受惠噶嘛，因為佢本身已經市佔率最高噶啦嘛，咁所以佢反而調翻轉咧，佢會有市佔率流失嘅問題咯。 咁所以散户股民又可以參考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thank you， 唔 該 Kenny，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喂，同 Kitty 同埋鐘哥同埋小白講下呢一個先啊嚇，咁啊去到年尾啦，咁啊特別多假期啦，咁啊今朝都講啦，其實20號到咧都瀰漫住放假嘅氣氛，因為即係做完冬之後咧，大家都首先做冬嗰日咧都會一家人咧齊齊整整食餐飯啦，都好似過年咁樣。 今年做冬係幾時啊？ 21號。 21號啊，係 記住佢先， 記住佢。 好易記，一二一，哎，搞掂。 21號呢一日都係重要嘅日子嚟嘅，咁啊1221之後咧，咁啊準備嗰啲平安夜啊、聖誕節啊、Boxing Day 啊、 倒數啊，仲有 係啊，倒數啊。 有啲朋友咧就 跟住封利是啦， 係封利是 OK 嘅，係小白年年都係咁樣講噶啦，即係派到利是係一種福氣嚟嘅，證明咧即係仲有生命氣息先派到。 佢仲要又派到又收到喎， 係啊， 即係12月係忙過翻工， 係啊，真係忙啊，我都覺得係啊，咁啊，所以 翻工都好忙。 翻工都忙系，所以有啲朋友 take a break 啊，整个 station 先。不过成日都讲啦，讲到年头讲到年尾话，喂 station 都好难 book 噶。你一个月之前又话订又话剩咁样啦，咁啊网络上边揾嚟咧，2021年咧香港十大咧即日预订嘅一啲酒店嘅公布 吓，咁会唔会冇好噶？ 即系你 walk in 已经得啦。 系咯 ，walk in 都即刻有位， 未必一定系唔好嘅，可能真系斗早嘅啫。 系啊，第一可能 鬥村屋嚟噶嘛， 第一可能斗早啦，第二可能斗贵啦，贵、 哦、 得滞咁你其实。機票你都可以即刻買的，我成日都話噶啦， 有錢就得啦。 你嗰張機票3000元，你即刻買嗰張機票，咪變咗10000元咯。 但你而家 vacation 係去2至3日啫， 係啊。 但你而家去外地旅遊咧，係2-3個月，係 啊， 因為你預咗一半時間去隔離啊嘛。 係啊，所以即係有陣時大家都啊，寧願喺香港使錢咁啊，有3間都喺荃灣區嘅咁樣，有啲咧就喺鐘哥居住嘅地方附近，咁啊 橋嗰度嗰間啊， 雙橋景喎，係啊，咁啊 橋嗰間， 即係 friend 橋咁樣啊。即係偶爾都會有啲 walk in 嘅喎，咁佢都排第7、第6位喎，好似都幾好。呢條橋嗰度都有幾間嘅咁樣嗰啲酒店。 第7、第6位咩先？ 一間啫嘛，另外一間 service apartment 嚟嘅。 好似依家都除住冇人 service 同埋冇人住 apartment 都變埋酒店啦咁啊！即係佢係咁樣公布嘅咁樣。咁第7、第6位係咩咧？即係最優質嘅即日住嘅一啲酒店咁樣。即係你話喂，突然間行下。沙灘喺嗰個丁九灘嗰度， 不如住喺度啦咁樣。 係哇，咁靚嘅，跟住你可能會同另一邊 試一試 先，係啦，同另一半講話，哦，我哋試下搏一搏，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就即時整個即興嘅 station 啦咁樣。有啲唔係兩口子嘅，咁可能叫埋班 friend 咁樣，跟住原來有個 surprise party 嗰啲好興啊，依家成日都要整啲驚喜咁樣啦。咁跟住話啊，即係同你叫做食下飯，突然間話，喂，有冇興趣今晚我哋下半場咧約埋小白。Kitty 啊、Barbie 啊、鐘哥啊，一齊 station 啦、啊，咁樣咧，咁樣叮一聲，跟住就可能已經 布置好 間房咁樣，啊幾開心啊嚇！不過啲價錢都唔平嘅，即日嗰啲全部都會比平時你 book 定咧貴好多嘅。 咁一定係啦。 有頭嗰幾間咧，即係比較熱門啲嘅酒店或者叫做 ranking。級別高啲嗰啲咧，即係貴啲嘅酒店咧，係貴成1.5倍有多。 咁大概幾錢啊？使唔使4000元啊？ 2000、2800元、3000元到咯。 3000元到。 係啊，3000元到咯，咁樣。 10000。 係啊。 唔係，如果你覺得貴咧，其實我身邊有啲朋友而家 係 Daycation 啊，即係唔係 Daycation 啊？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嘛， 無啦啦講 Daycation， 你做咩係要講春宵一刻值千金啫？ 咁你有陣時兩口子嗰啲都係春宵一刻值千金啊，都係咁啊， 都反眼啊！ 我哋反眼。 唔係啊，我話可以唔 stay 嘅，即係唔一定要春宵嘅，即係可以 Daycation 啊！即係意思咧，佢而家有啲 plan 咧係俾你晏晝去，即係可能你用佢啲 facilities， 譬如你去佢其實可能會有間房俾你嘅，係啦，咁俾你換衫啊，咁跟住仲可以落去你啲 gym 啊嗰啲，或者泳池嗰度游水啦。咁佢嗰個時間就唔會橫跨一晚咯，即可能係成個晏晝。 相宜啲，咁有個 lunch buffet， 係啦，可以食個 lunch 或者食 lunch buffet， 有燒春雞啊，都一樣開心。 係啊，咁啊睇下長有長玩，短有短玩。 春宵一刻值千金，唔代表一定要食燒春雞，咁咪 即 係兩回事嚟嘅喎。睇嚟你誤解咗喎，係嘛？ 即係變咗時鐘 case， 時鐘喂時鐘都 OK 啊， 係啊，仲要靚酒店喎。 鐘哥鐘哥，均真啲啊嘛，係咪先？一晚你又太長啦， 係啊， 按鐘做 大半日 又會好啲啊。 我真係覺得咧，生意真係好難做啊，而家 係啊， 以前咧就 不嬲噶啦， 而家連大公司咧。 連啲細公司不嬲做開嘅生意方法咧，都要嚼埋 啊！冇辦法啦， 冇辦法啦， 我哋都係咁噶。 係啊，即係你外國嗰啲咧。咩 motel 啊嗰啲，香港地方唔够大咋， 咪系咯， 真系有得做啊！你 motel 即系有个车位咁样俾你拍喺入边，跟住你再休息一两个钟头嗰啲咧，香港啲车位几贵，你 香港一两个钟头都到咗啦， 系啊，有抄牌严重，所以 motel 真系有得做啊！ 但会唔会如果而家有呢啲时钟 station 咧，会唔会扼杀咗啲细嘅本来营运开呢一类型服务嘅酒店嘅生存空间噶？ 都两样嘢嚟嘅，而家去嗰啲酒店 station 即系stay 半日咁嗰啲，其实佢都好多享乐嘅设施嘅，系啦，即系佢都有，譬如你话系咯，好似小白讲有 buffet 啊， 系咯，系啊，咁啊系，嗰啲你想做 gym 都。冇啊！ 如果唔系，佢会换支香槟俾你啊！ 你无端端得嗰几个钟仲去做 gym， 咁你不如真系去做 gym 啦！ 时钟酒店啊，做 gym 啊，唔系咁做嘅， 唔同 market 嚟嘅， 玩法唔同啦，我只能够讲咁啊！大家 plan 下啦，即系圣诞节究竟有啲咩可以去做啊？咁样或者你话喂有啲 surprise party 都可以试试谂啦。十二月都好多朋友仔生日噶，有阵时啲 party 搞手都要谂一谂，喂究竟去边度玩啊？开开心心咁样又唔使用好多钱。自己隔下价啦， 系啊，帮人马座嘅朋友仔庆生啊，要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一日系一年嘅第33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日。1990年十二月一号，英国人格雷厄姆法格同法国人菲利普柯塞特。在媒体见证下打通了英法海底隧道的服务隧道，这个亦只是整个项目的开端。英法隧道是一条 50.5 公里长的海底铁路隧道，连接英国福克斯通和法国科埃勒，是世界第三长的隧道，单计隧道的海底部分长度则为世界第一。早在1802年已经有建设跨越英吉利海峡通道的构想，但英国方面因国家安全形势带来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令计划一直落空。最终在1994年5月6号启用，亦被美国土木协会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12月1号出生的朋友属于讲得出做得到的行动派，偏向于口沫遮拦，对身边朋友或者较亲密的人毫不吝啬，会给予财务、时间、精神上的照顾。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对于完成跨地域的艰巨工程，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完成伟大工程，是希望各方得到利益，还是只是一项表面工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日本、葡萄牙和瑞典确认发现 Omicron 变种个案，输入个案。星期五凌晨零时起，将三个国家列为 A 组指明地区。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完成接种疫苗，并持有认可纪录才可以登机回港，抵港后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另外，当局早前公布由博茨瓦纳、南非、津巴布韦等已被列为 A 组指明地区抵港人士，要接受更严格检疫和检测安排。从上述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必须先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其后到指定检疫酒店完成余下14日强制检疫。星期三凌晨零时起，相关来港人士登机时必须出示认可疫苗接种记录，起飞前72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和指定检疫酒店预订房间的确认书。全球多个国家先后发现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巴西卫生当局从两名入境国民验出 Omicron， 是首度在拉丁美洲出现这种变种病毒，患者是两名夫妇，两人上月23号从南非坐飞机返回巴西，入境时检测呈阴性之后是阳性。奥地利和捷克亦出现首宗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英国至今累计至少有22宗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学生。卫生大臣贾伟德说，相信这款新变种病毒正在社区扩散。澳洲先后有5名入境旅客感染新变种，当局推迟向国际学生和其他符合条件签证持有人开放边境的计划。渔护署在北角百福道游乐场人道毁灭两只捕获的野猪。高级湿地及动物护理主任张家胜说，兽医以麻醉枪捕获两只成年野猪，其后注射药物。张家成指出，今次行动希望减少习惯在那里出没和觅食的野猪数目，保障市民安全。根据过去四年经验，野猪捕捉、避孕和搬迁行动追不上野猪繁殖的速度，被捕野猪不断返回城市的环境，重新有需要继续捕捉行动。五名人员用袋包裹的野猪尸体抬上货车，有人在游乐场外围高叫抗议口号。两名13岁男童涉嫌贩毒被捕，警员寻日在旺角砵兰街巡逻期间截查两名男童，在其中一名男童身上检获怀疑氯胺酮和怀疑冰毒，市值共大约11,000元。两名男童涉嫌贩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4点，跌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14美元，卖出1775.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3.26，瑞士法郎0.92，加元1.27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出翻观塘道咧，排到去启祥道对出。新清水湾道同埋旧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亦都受到影响。新清水湾道个龙尾排到安达臣道，旧清水湾道咧就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车龙都好塞车啊，咁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出翻观塘道咧就去到启祥道对出，新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排到安达臣道，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对出。咁由於風浪較大嘅關係，富裕小輪由一陣朝早9點開始啦，由屯門往返大澳嘅渡輪航線總站會改咗去沙羅灣，不停大澳啊，就會不停大澳噶。

确立了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作为目标，亦都因此要解决人民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人人都有一个富足的生活。因此需要在发展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建立自信，从而能够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军队的战斗能力等等方面的完善，同时亦都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很多实行政党选举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候选人往往会举出很多政纲，告诉选民听在他们未来执政的时候会怎样做，而中国就更加重视通过不同的实践总结出一些经验，并且由经验再去推敲出未来的发展路向，并且将这些内容写在宪法当中，去丰富整套的发展理论。 一个政党由50多人可以发展到9000多万人，当中一定有些非常重要的学问。在宪法当中原来还有8个的民主党派，下一集跟大家讲讲。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Fiesta 呢一对组合嘅其中两位成员，有 Alison 同埋 Iris。早晨， 早晨 ，Kitty。 系啊，咁介绍下你哋先啦。Alison 咧就系 Fiesta 嘅主音啦，咁 Iris 咧就系吉他手啦。咁呢一对女子组合咧，其实第一个俾我嘅印象咧就系同佢哋个外表咧。好有反差嘅，即係咁多位成员咧，都係好似好柔弱咁啦，有啲高，有啲瘦咁樣，有啲，但係咧都係俾人一种好女仔嘅感觉。但係几次嘅派台歌曲咧，我都会觉得哇咁勁嘅，即係哇咁犀利，咁澎湃，咁有火嘅咁樣。咁我问下你哋先啦，其实呢一个係都係你哋一开头组呢一对 band 最想做嘅音乐类型，係唔係呢？ 是我们由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就因为大家在隔离，我们在隔离 band 房认识的，他们就想找一个唱歌唱得很厉害的女 vocal， 这样就机缘巧合之下我们 就即使你了， 即使 vocal 了就组了这对 band。 但你本身在隔离 band 房的嘛，咁你都系唱紧呢一类型嘅歌曲嘅， 系啦，我都系唱紧啲好摇滚、好 metal 嘅歌。 系，咁你系点样开始去接触呢一类型嘅音乐嘅咧？ 其实系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啦，有朋友带咗我去睇一啲重型音乐嘅音乐节，咁我就见到有啲对比啦，发觉哇，越嚟越 metal、越嚟越 rock 嘅 band 咧，就原来嗰个张力喺台上嘅张力系咁犀利，跟住我就我都想成为佢哋啊，跟住就去咗学习啦。 哦，你系有特登去学呢一啲唱法嘅， 系啦。 咁同平时，譬如我哋去唱 K 啊嗰啲，有啲咩唔同咧？ 我都经历过几次嘅伤咗声带嘅一个系啦，一个事件啦。咁就都真系需要真系识得去运用点样去唱歌一啲嘅技巧，先可以安全唱到咯。 系，即系识得要用嗰把声。如果唔系咧，就嗌到即系嘶哮咁样， 系啦， 就失咗声， 失咗声啦。 系，不过呢个都好危险啊，因为声带如果真系伤咗咧，有啲时候系佢未必可以好得翻噶嘛，所以真系要好好护住把声。即系无论唱歌又好啦，或者即系平时有啲职业咧要成日讲嘢都好咧，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噶，所以咧我都而家都有学紧咧，即系点样去用声同埋用嗰个单。咁我问下 Iris 啦，咁你就弹吉他啦，咁点解你又唔系弹嗰啲小清新嗰啲，而系同佢哋一齐咁 rock 咧？ 其实咧，我自己开始弹吉他，其实系因为以前细个咧，中学要学嗰啲乐器啊，即系学多样乐器， 哦，即系每人都要拣一样 嘅。系啦系啦，跟住我就拣咗，唔知弹咩，跟住个 friend 就话：，弹吉他咁，嗰下我就冇谂咁多，我就去咗弹。咁喺嗰個過程咧，我就識其實我同阿 Coco 咧另一個吉他手，我同佢係小學同學嚟嘅。咁嗰陣咧，我同佢就成日一齊彈吉他啊，學吉他啊，跟住之後就一齊睇 show。咁其中好記得第一 場 show 咧係一個音樂節，都係音樂節啦，但係就同 Alice 係唔未必係同一場咯， 未必 係咯。咁我就一齊睇音樂節嘅時候，就接觸到呢一種音樂嘅時候，覺得哇嗰種感覺係好抒發到自己嗰種情緒，因為平時可能我哋淨係淨嘻嘻哈哈咁樣，未必會用一種好咆哮式嘅方式去發泄自己嘅情緒啦，咁但係自從嗰次之後咧，我哋喺下邊一齊玩 Most Pit 啊嗰啲，就覺得好抒發到自己，咁我覺得好想成為喺台上面嘅表演者，令到台下嘅觀眾都可以有呢種感動咯。 係，不過其實我覺得你哋呢個定位都幾成功，因為有一次咧我哋播咗你首歌啦，咁然後有個朋友就WhatsApp 落去就話：，頭先咧播好 heavy 嗰首歌係咪 Fiesta 㗎？咁即係我諗佢就已經將你哋呢一對女子組合連將一同埋嗰啲好 heavy 嘅音樂咧，同埋可能會認得你哋嗰啲吉他啊或者啲編曲啊咁樣啦，咁佢哋就已經開始有一個印象了，因為你哋都不是話一首是咁嘅風格，跟住第二首就轉風格咁樣，即係唔係乜都玩啦，即係我覺得都幾 consistent 咯成件事。咁我又覺得我都幾開心喎，即係你哋嗰幾個成員裏邊，大家嗰個目標啊或者個喜好都係一致啦，咁所以應該做出嚟嘅作品都係你全部人都會覺得哇呢、這個正啊，哇今次呢首歌好開心啊，係咪咁樣咧？每一次做完一首歌出嚟之後。 都會啊，都會。其實，我啲喜好其實都真係好一時時嘅。有陣時佢哋會覺得啊，呢首歌我彈得好有 feel， 或者啊呢首歌要 mixing 完之後先覺得有 feel 咁樣咯。 係，咁但係 so far 你哋都冇乜話喺音樂上面有好大嘅分歧嘅，因為你哋係有六個人啊嘛。 嗯。 六個人即係有六個意見啦，六個腦袋啦。 嗯。 咁但係喺創作嘅時候或者一路去合作嘅時候，都冇乜話好大嘅拗撬或者分歧嘅。 都少喎，諗呢方面嘅，因為通常係可能其中一個掉咗啲諗法出嚟，跟住然後其他人就喺 base on 嗰樣嘢再去咁諗下有冇其他可能性咧，即係可能 even 係 metal 都好，咁keyboard 就會問下咁不如加少少 EDM 嘅嘢落去咁樣，就會加唔同嘅嘢落去咯。反而上， 我諗我哋真正嘅拗叫咧，要提翻我哋嘅監製馮坤耀，因為係佢啦。因為其實我哋六打一咯，我哋六個女仔打一個監製， 即係你哋就好團結嘅，其實睇法都好相似嘅，只不過同監製睇法就有啲出入。 所以我啱啱就覺得，我哋有咩拗叫咧？未諗到其實係同監製拗叫多啲。 咁最後監製拗贏定係你哋拗贏咧？六把嘴喎、 啊。咁就真係要睇嗰陣時件事情係點啦， 係即係可能大家都要互相去到遷就少少啦咁樣。咁我又想問啦，你哋咁多個女仔去到做一對組合，平時係用啲乜嘢方法去到維係嗰個良好嘅關係嘅咧？ 好興講就係話。我哋夾 band 唔係淨係夾 band， 夾 band 唔係淨係一件事係維係關係，我哋要做其他活動嘅，所以我哋係會約出去做好多嘢，即係譬如我哋近排有 係食。 系啦，食嘅真啦，我想近排我哋食咗啲咩？ 系食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系， 总之就要夹 band， 而我哋都要抽时间了解大家，所以我哋六个女仔系无论点样组合拍埋一齐都可以讲唔断、讲唔完咯啲嘢。 咁总之就正所谓齐心就事成啦，大家一齐去讨论啦，咁啊向即更加好嘅方面进发啦。咁啊今朝早咧，你带嚟呢首歌咧叫做《形意标签》啊，咁啊就咁睇就好似已经标签咗首歌啦，就系话呢首歌就应该就系讲你点样。去对一啲嘢有主观嘅批判啦，咁你哋觉得你哋出咗道之后，人哋有冇将一啲 hashtag 摆喺你哋身上咧？最常见嘅系乜嘢咧？ 其实最常见嘅就系女子咯，系女仔啦，跟住同埋可能重型啊、音乐啊、摇滚啊呢啲啦。但系其实我哋都系欢迎嘅呢啲 hashtag， 因为你哋都令到大家都令我哋更加了解我哋六个究竟系一个咩人咯。 系有冇遇过啲 hashtag 你哋觉得摸不着头脑嘅咧？即系点解会咁样形容我哋呢一对组合嘅咧？或者唔係好中意有呢啲嘅標籤喺你哋身上咧？ 咁又唔可以用一個唔中意去形容嗰樣嘢啦。我覺得反而係一啲標籤令到我哋重新審視自己咯。即係有啲位可能人哋覺得係一啲負面嘅批判性嘅，咁我哋覺得都幾好喎。因為你好多時自己企喺自己角度，一定唔會睇到自己嘅一啲不足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唔想淨係原地踏步嘅話，咁就一定要一 要進步的時候就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咯。咁、所以我哋都好似正如 Alice 啱啱所講，我哋都好 welcome 所有嘅標籤，令到我哋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啊，我哋有乜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咁呢首歌嗰個主旨係咪就係想咁咧？ 係啊，就係、我唔介意你哋俾幾多標籤我哋，我哋都會全部好歡迎咯。 但係咧，其實好多人都好怕呢一啲有批判性嘅意見噶嘛。咁、我諗你哋都唔係第一日企出嚟就可以好強大嘅心臟去接受到呢啲事情啦。即係譬如有啲人又會講你嘅外表又好，講你嘅音樂又好，唔認同你做啲嘢又好。咁呢個轉化係中間經歷咗啲咩，令到你哋而家好似都好成熟去看待呢一啲事情咧？ 其實真係一次又一次嘅 唔開心， 係咯， 失落， 失落，係啦，但係。有一日就唔知點解好似叮一聲，我哋所有嘢都睇得好開咁樣咯。 但我相信可能同你哋因為有 band 微去扶持，都係一個好大嘅力量嚟嘅、因為我覺得如果譬如你一個人企出嚟嘅時候、當有啲人指住你嚟講，或者將一啲你唔係咁中意嘅標籤貼喺你度嘅時候，你都會啊點算好呢，即係會有啲無助嘅感覺咁啊。但係你哋幾個喺埋一齊嘅時候，即係互相安慰啊，互相擁抱啊，力量都大好多啦。 係真係都有發生嘅呢、這 個，即係互相擁抱係嘛，互相抱頭痛哭係 真係有嘅。 咁係發生咗啲咩事情要咁樣咁大嘅安慰呢？需要 其實都唔記得係啲咩事，應該係想自己更加進步，對自己開始有要求啦。咁大家都可能係咯，有啲嘢諗唔開啊，跟住之後或者係。 怀疑自己嘅 时候啊，咁、就好需要对方嘅系咯提醒咯。 咁好啊，我哋再期待一下你哋之后嘅作品啦。不过今个早上咧，我哋就听一下 Fiesta 嘅《形意标签》先。 Yeah. 嚟紧天气会转凉。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春花落是青衣的旧地方名，春花落源于青衣岛上面的一条小小村庄，史书对这条村没有特别多的记载，看来它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原来在明朝入面已经出现过春花落这个地方名了，名字可以追溯至到450年或者再之前都有的。明朝的地图通常都是以标记村落为主，一般只是会标记一些大的村，例如邻近的葵涌和荃湾。咁当时春花落只系属于少少嘅村庄，标记喺地图嚟讲咧，算系非常之罕见。睇嚟系同春花落位于商船往来频繁航道，对于水域称之为春花洋，亦都系海道经常出没嘅地方系有关嘅。好啦，讲咗咁耐，青衣点解会由春花落改名成为今日嘅青衣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世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原因可以在今日青衣这个名字讲起。青衣为什么叫做青衣呢？有一个讲法是青衣附近的水域特别多青衣鱼，是不是真的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一个讲法就是青衣都有一些旧的译名的，刚才说过春花落，如果用闽南话去到读出来的时候，春花落就有点像我们粤音的青衣的发音了。由于闽南人在香港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故此亦都有专家推断其中一个讲法，春花落变成青衣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同方言而导致名字改变了。 Kitty， 俾啲正能量我。 咩啊？ 因为股市跌啦，有冇啲好天气同我哋分享下？ 九点半会升翻嘅，希望同大家睇睇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嘅，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0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预测本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不过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咧，近住牛头角下村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

嗱 ，Clara， 而家咧资讯科技咁发达啦，相信咧有唔少如果系屋企有 SEN 小朋友嘅家长咧，都可能会选择第一时间咧就上网去睇咗一啲相关嘅资讯啦。啊，你自己作为过来人咧，你系嗰阵时点样帮佢选择一啲相关嘅资讯，同埋系咪真系第一时间都睇咗好多网上嘅资料去决定点样去帮个小朋友嘅咧？ 系啊，其实当年咧就未有咁多资讯嘅，因为我仔而家25岁啦。咁当时我最记得咧，我做啲功课咧都系要喺啲杂志啊、报纸喺度剪啲图俾佢嘅。而家就已经系可以完全喺个网上揾到啲资讯，同埋揾到啲图片可以做训练啦。咁至于咧，你话个细路仔啊，嗰、那个资讯真系好多噶。咁可能我同埋爸爸咧两个咧就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意见嘅。咁、但系好彩，我哋当时咧都系大家好共识嘅。咁、即系我其实第一時間諗，我覺得個細路仔應該係手語啦嚇，先天性咁弱聽。咁我哋兩個大人咧，就去一啲好多唔同嘅機構之後咧，咁啊發覺啊，原來真係可以做到口語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幸運地咧，就大家咧就係一致到，就係做到一個嘅啊口語嘅目標咯。 嗯， 係啊，咁就算專業人士都好多專業人士噶，咁所以其實家長咧都幾辛苦噶，因為其實咧口語手語其實冇乜大問題啊，最大問題係個細路仔嗰個需要啦，同埋個能力得唔得啦，同埋父母裏面嘅 agreement 咁樣啦，即係大家嗰個方向目標係唔係一致啦？即係細路仔係唔可以試嚟試去。即系我哋 SEN 细路仔，唔可以话啊，我不如呢三个月试下口语，后三个月又试下手语啦，咁系唔得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共同嗰个嘅协定咧，都系好重要噶。 嗯，嘉维啊，你头先话唔可以试嚟试去啦，但系万一真系试咗，譬如头三个月手语之后，发觉诶、好似真系好搞唔掂，转翻口语，咁呢一种改变又得唔得咧？ 就会系令到细路仔就会系延误咗佢噶啦。咁、所以咧，即系。爸爸媽媽咧真係要做多少少功課啦，咁即係可能係啊，我哋決定咗嗰樣嘢，我哋就要係貫徹一段時間咯，即係等於你學緊樂器，你學緊鋼琴同埋小提琴，你同一時間去學嘅話咧，其實係練唔到。一个是比较好一点 的， 因为你钢琴其实都可能每天都要用半个钟头去练的嘛，那你小提琴又是要练的嘛，那你其实练了两样东西的话呢，个小孩是未必是会做得好的，反而他可能做完一样之后呢，那之后他再去做另一个呢，那个小孩呢可能那个的成长啊发展呢就会理想很多了。 头先阿嘉伟讲紧话，譬如系弱听嘅人士啦，咁好多咧，我身边识得嘅一啲弱听人士咧，其实佢哋都系既系口语或者系手语啦，两样嘢都系精通嘅，咁点解会咁样嘅？ 你见到嗰啲系咪都好大个噶？ 系啊系啊系啊， 几大个？ 我谂都20几岁噶咯。 系啦，咁咧其实咧，即系听障咧，即系听损嘅朋友仔咧，有好多好多原因嘅，例如佢系咪先天性啊，定系后天性啊？即系有啲可能系发咗烧而令到耳仔差啦，又或者系一个嘅渐进式啦，即系有好多原因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系咪可以系口语做到啦？咁定系手语做到咧？咁都系好多。咁同埋个家庭嗰个嘅介入咯，爸爸可能觉得一样，妈妈觉得一样，咁都要睇翻个细路仔可唔可以发展到咯。咁所以咧，如果咧佢喺早期嗰阵时候，好似头先你讲话啊，系咪细路仔嗰阵时候就已经系做到咧？咁如果佢系做得理想嘅，咁、那个细路仔咧就完全可以手语口语啦。咁但系其实咧手语咧系相对地系易好多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咧，因为我系好注重一个嘅听力去训练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一个 BB 啦，到咗去3岁半前啦，我哋讲为个脑部嘅发展啦，个聆听嘅脑部发展啦，个听力皮层咧系好重要嘅。咁当呢段时间之前咧，我就会建议咧就系、是、用聆听，口语去发展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系父母咧就发觉啊，即系唔系好理想嘅，咁可能个细路仔甚至乎佢可能到咗3岁啊嗰啲时间，我哋先至再去做手语嘅训练咧，俾个细路仔做一个沟通嘅媒介咧，咁都系未迟嘅。咁但系反而咧，你话喺之前嘅时间系真系系要快脆俾佢听咗一啲嘅合适嘅声音咧，个细路仔就真系可以好成功咁样可以做到嗰个口语啦。当然都系嗰句，要父母一个好密集式嘅配合先至可以做到嘅。 所以咧，其实家长个配合度啦，同埋嗰个家长对于小朋友嘅了解，以及系咧识唔识得带佢去一啲相应嘅专业人士嗰度咧，寻求翻专业意见，再去分析边一样嘢对于佢哋嚟讲最适合咧，呢一个步骤都系相当之重要。 係啊，咁我成日都提㗎啦，就係話呢喺個訓練過程裏面呢就唔好有壓力，但係要好勤力。 唔可以懶啊。 係啊，唔可以懶㗎，因為家長始終真係7日24小時呢都係幫緊小朋友㗎。咁即係隨時可能你等緊 lift 啊，又或者係等緊車啊，或者係行緊啊，就已經係做緊一啲嘅訓練㗎啦。 啱啊，因為家長呢先至係接觸到小朋友最長時間嗰個人啊，理應呢就係最了解佢哋，同埋呢起碼佢应该会最可以帮佢一齐去选择到最适合佢嘅嘢咯。 系啊，所以其实父母啦同埋家长咧系一个同行者，系一齐去学习，一齐去进步嘅。 嗯，咁希望咁多位家长们都一齐加油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 ，Clara。 唔好客气，下次见，拜拜。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早上时间9:19，听过有 Jenny 吴若希《火和火柴》。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夜壶又叫做舞壶，是流行于广东地区的乐器。夜壶的音色柔和顺口，多数用于演奏硬弓组合的广东音乐和多种广东戏曲，亦都会用于新型的民族乐团。 耶胡是一件中音乐器，它的琴筒用半个椰壳制成，前口蒙住铜木板，后面就开了个小窿，它的全长大概有60公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英姐。 早晨啊，小霸，早晨啊，各位晨光主持， 你好啊、 各位阿欧、白元浩、阿梁明忠、林慧，同埋有一个女仔叫做。醒唔起 ，Kitty 咯都话 系啊 ，Kitty 系啊，多谢你啊吓，记得我哋啊。咁我知道咧，你妈妈下个星期二就生日，咁而家早啲同佢做定一个点唱啊嘛。 系啊系啊， 请讲。 祝佢生日快乐，同埋住老人院住咗2年啦，咁、希望佢开心啦，同埋佢有阵时扭计想出嚟啊，咁样啦。 有冇成日去探佢先？如果妈妈扭计，可能因为挂住你、啊。 我而家已经买紧送去探佢啦，准备搭巴士噶啦。 嗯，咁啊乖女啦，啊咁啊可以多啲咧同妈妈咧就倾下偈，啊沟通沟通，咁啊等佢又觉得，哎呀虽然咧即系可能照顾佢方面咧，老人中心会好啲，咁但系咧屋企人都记得我噶，呢啲即系温暖真系好紧要嘅，知唔知啊？ 系啊，同埋佢排緊期，一年後要做兩隻眼嘅手術啊，因為有一隻白內障，有一隻咧就受咗傷，咁啊要做手術咁樣咯。 係啦， 先做一隻先咁樣咯。 係，咁我都祝你媽媽身體健康，快快樂樂，好冇？ 好開心啊！嗰、那个礼拜六撞见你啊，小 白。哦，系啊，系啊，哎呀，真系有缘咯，呢啲咪就系、是。 啱啱又参加完比赛出到嚟，见到你，咁啊同你打个招呼。 哎，好啊，去到边度都见到听众啊，其他听众都系见到我嗌下我得噶啦，冇所谓噶，大家合照啦吓，多谢你嘅电话。 遥远，赤心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布景四边覆盖。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家中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中出。 187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咯。 系啊，咁啊嗱，12月1日啦，12月有咩节日啦？ 圣诞节。 系啦，咁啊而家咧都可以咧就系 book 定，唔系话就系 book 圣诞节嗰日噶。咁啊嗱，成个12月咧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啊，咁有好多人要多谢噶嘛。 结婚纪念啊， 结婚纪念、啊、 做冬啊， 冇错啦。 咁做冬啊真系值得，因为咧好多嘅家庭咧，其实两年咧都未重聚到啊。 系、 嗯、 啊，系啊。 嗱，即系除咗你话我有啲亲戚或者有啲屋企人喺内地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可能有啲加拿大、嗯、本身谂住每年都会翻嚟香港一次嘅，系咪先？ 翻唔到啦咁样， 佢要隔离好耐咯。 你谂下食饭，大家摆个 pad 喺度咁样。 系啊，咁啊，你都 比较唔好咧，系咪？咁啊，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可以咧就系同翻啲远方嘅亲朋好友，即系譬如你话其他地方嘅有咩好咧，听翻 archive 咯，系咪、啊啊？都一样可以听到你嗰个好窝心嘅点唱啊吓。咁啊，所以1872388打电话上嚟预约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健威健威、嗯，以后我会拍多啲片摆上网噶啦，因为咧唔会再见到有人 dislike 我啊！ 吓，个 dislike 仲喺度，不过只系人哋睇唔到，但系你自己都睇到噶。 系嘅咩？ 系啊，个掣仲喺度，只不过数字唔公开啫嘛。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 健威知识会社，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一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对翻今次喺香港刚刚可以去到12岁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经试过对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个主要嘅 PEG 成分入边发生过严重嘅过敏反应。除此以外咧，无论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湿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实全部我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晨光追踪31。 好，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有咩睇呢？阿昌， 喂，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各位，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立法会就嚟换届选举啦嘛，即系今个月19日就会投票日啦嘛，咁啊，所以港台咧都会有好多相关嘅立法会选举嘅节目嘅。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05有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啊，咁啊，请嚟咧第一集啊，请嚟新界北嘅几位候选人上嚟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嘅政纲。 好， 咁啊，去到9:30啦，今晚咁有功能界别咯，咁啊，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啊，咁啊，今晚会请嚟批发及零售界嘅几位候选人，亦都系分享下佢哋嘅睇法啦。咁啊。有份投票的你咧，咁記得留意一下啦。 係咁啊，黐住港台電視31啊嚇，咁啊關心一下呢啲嘅組別啦，又即係關心自己住嘅地方啫。 冇錯啦，咁啊翻去8:00啦，今晚有盤點政策啊，咁啊今晚咧就繼上個星期三咧，繼續請嚟呢個運輸及房屋局嘅局長陳凡啊。咁、上個星期咧，佢就同大家分享咗佢呢個房屋局嘅，即係叫房屋嘅政策嘅一啲睇法啦。咁啊，今晚咧就講下呢個運輸政策啊。咁啊，包括咧近呢5年啊，運輸基建嘅發展啊，未來鐵路嘅策劃。同埋咧呢個智能道路系統收費，咁啊聽下咧阿陳凡局長咧，佢有啲乜嘢嘅主張啊？ 我都好想聽一聽，即係譬如鐵路咁樣，香港嘅鐵路都已經好完善，好多地方去咗噶啦。如果仲有啲新嘅規劃嘅話，仲可以去邊咧？咁樣 冇錯啊！咁啊，聽講佢會講下呢個3隧分流啊，咁啊揸車嘅朋友啊，好關心呢件事，咁啊，所以今晚要大家8:00要留意一下啦。 咁啊啱啦，唔使塞車塞到睡覺。好，咁跟住10:00。 冇錯啦，今晚10:31看世界，咁啊同大家講下呢個福島啊，福島個核電廠咧，咁啊大家知道咧，過去呢十年嗰啲工程人員不斷咁樣執緊手尾嘅嘛，即係將個核反應堆嗰啲嘢咧，咁啊不斷移除啊，咁但係要安全移除咧，咁啊困難重重嘅，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啊同大家睇下咧，當中遇到有啲乜嘢困難，咁啊但係原來同一時間咧，佢哋一路移除嗰啲核反應堆啦，但係嗰啲居民又陸陸續續搬翻去福島嗰邊嘅喎，咁點樣平衡咧？今晚要留意啦， 唔該晒，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全球多個國家先後發現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巴西衛生當局從兩名入境國民驗出 Omicron， 是首度在拉丁美洲出現這種變種病毒，患者是一對夫婦，兩人上月23日從南非坐飛機返回巴西，入境時檢測呈陰性，之後是陽性。奥地利和捷克亦出现首宗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英国至今累计至少有22宗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学生。卫生大臣贾伟德说，相信这款新变种病毒正在社区扩散，澳洲先后有5名入境旅客感染新变种，当局推迟向国际学生和其他符合条件签证持有人开放边境的计划。美国密歇根州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一共造成三死八伤，15名男疑凶当场被捕。事发的学校位于底特律市以北大约65公里，警方说就读二年级的疑凶以半自动手枪开了15至20枪，造成两女一男学生死亡，死者介乎14至17岁，另外包括一名老师在内的8人受伤，其中两人需要进行手术，其余6人情况稳定。警方指出，枪击持续5分钟，疑凶被捕时并没有反抗，相信他是独自犯案，但未知他的行凶动机。美国总统拜登在明尼苏达州参观一间技术学院时，就遇难者家属失去亲人的悲痛表示慰问。州长惠特密发表声明，形容枪击案恐怖，会尽力保护公众，避免受到枪械暴力威胁。美国国务院表示，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韦斯特率领代表团在当地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卡塔尔和阿富汗塔利班高级代表举行会谈。国务院的声明说，代表团对塔利班侵犯人权的指控表示深切关注，双方讨论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的应对措施。美方承诺继续支持联合国解决目前局面的努力，美方又敦促塔利班保障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包括为当地妇女和女童提供教育，并采取更多措施组建一个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府。声明引述塔利班说，愿意和国际社会就全面落实教育的问题进行接触，并欢迎就落实教育进展的监督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8点，升143点，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51点。

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够唔够信心啊？有冇留意最近听得最多嘅说话，唔系叫你戴口罩或者勤洗手，因为大家已经习惯咗。如果而家你冇戴口罩出街，就好似你冇着衫一样，洗手都变到好似同去厕所一样，一日点都要去几次。其实咁样系一件好事，因为大家个人嘅卫生意识强咗。呢几日世界各地嘅数字系咁上升，如果你已经忘记咗戴口罩、勤洗手嘅话，系时候你要再提醒自己啦。经常话我哋要少啲社交生活，人同人之间多点距离。今次疫情好难预测，谂住缓和一啲啦，点知突然间又爆发过，所以大家都系多啲留喺屋企，只要忍耐一下，对自己、对身边嘅人、对我哋身处紧嘅城市，绝对系一件好事。你铺话法啊，讲就容易，你又叫我唔出去玩，喺屋企有乜嘢做啊？绝对有好多嘢可以做啊！之前大家成日话因为好忙，所以冇时间留喺屋企。呢句说话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你有时间，你系会选择留喺屋企咧？既然而家有时间，点解你又觉得留喺屋企系好闷呢？系啦系啦，你啱晒啦。咁你话俾我听，留喺屋企有啲乜嘢做啦 ？OK OK， 睇电视咯。早排喺电视串流平台睇咗一个外国游戏节目，好想讲下佢嘅内容。你可能会话啦，游戏节目嚟嚟去去都系哈哈哈，有乜嘢咁特别啊？我睇嘅时候着眼点并不是究竟游戏节目有几好笑，而系睇到人性。节目嘅游戏规则是咁的，首先参赛者24小时冇得瞓觉，仲要不断喺度数银仔，全部都系硬币，仲要有咁散得咁散，之后再话俾主持人听数咗几多，就好似你要连续24小时不断数一毫子，你会数到几多钱，仲要唔可以数错。跟住再要玩一啲游戏，呢啲游戏完全系针对当你唔够瞓嘅时候最难玩嘅。例如系好简单地，你要听下究竟有几多种动物嘅叫声。而成个节目最吸引我嘅地方就系每过完一关，在公布结果之前，主持人都会开出一个银码，叫参赛者自行决定。如果冇信心过关，这个时候你可以攞少少钱就走。如果你唔攞，但是最后你是最差嗰个，你就一蚊都冇，就被抽出局。这个环节最吸引我。当公布成绩之后，你好清楚自己的位置，但是未公布之前，通常个个都会扮到自己好有信心，一定过关。如果在这个时候被你选择，还要是跟金钱挂钩，你就会被自己的信心出卖。游戏如是，现实都是这样。如果比着是你，你会不会为了眼前少少利益出卖自己的信心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云雨清风，可以说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 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才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要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话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要靠一双手。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我琴日咧，我已经食齐咗几样冬天该食嘅嘢啦， 煲仔饭。 煲仔饭啦，系啊，咁另外就系蛇羹啦。因为琴日翻咗去同屋企人食饭，咁屋企人又整啲类似煲仔饭嗰啲腊肠。 你都几好蛇噶， 我以为你话 蛇可唔可以做煲仔饭？ 我以为你话你都几好翻去屋企人屋企食饭嘅，其实唔系有过嘅两个月冇翻啦。琴日一次过缴交晒，缴交晒啲家用， 所以咪冇讲呢个 point 咯。 缴交晒上缴中央啊，呢啲真系啊，系啊。 喂，咁啊，头先问开咧， 食蛇。 系啊，煲仔饭会唔会我嚟即系蛇把咪会煲仔饭？ 哦，分开两边食，但我两边都中意食噶，我中意食啲暖身嘅嘢咯。因为我估Kitty 可能会着多啲衫，我同小白都倾佢唔系好着衫嗰啲。 其实我今日都就系短袖衫，不过有件褛系啊。 我唔系啊， 系啊， 我 见到我见到， 我里面仲有着底衫添。 女士系注意保暖嘅，但系咧女士有阵时咧。御寒的能力值又很高啊！我見咧，即係一去嗰啲頒獎禮嗰啲咧，啲女士咧得幾度啊，全部都低胸啊、露背啊，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唔需要著衫嘅動物其中一種。 真 係， 我有 搞笑啫，搞笑啫。唔係 啊，嗱你呢個就攞譬如 artist 咁係你見到係咁樣啦。我自己親身啊喺北海道落雪嗰陣時咧，咁你知日本嘅朋友好中意派傳單噶嘛？我見到個女仔著住短褲， 係 水手服短褲。派傳單， 所以同埋佢哋喺嗰個地方生長咧，佢哋係即係。 慣咗啲嘅，我都話嗰陣時我去黑龍江啊，負廿七度啦。你見到啲女士都係著裙，跟住著絲襪咯。 係咯， 但我著三條褲。 跟住我就真係問嗰個派傳單個女仔啦，小姐你凍唔凍啊？ 其實我好凍㗎， 不過都要派傳單。 所以有陣時即係食啲保暖嘅嘢咧，都關事啊嚇。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保暖嘢，譬如羊腩煲啊咁樣啦，你食得多咧就比較即係暖身啲啦，暖胃一啲啦。 我哋都係心有靈犀，我都係諗住講呢啲暖身。新嘅食物，不过就唔系话要滚到冚冚声嘅，而系有啲食材咧，真系食咗落肚咧，系会令到你个身体会温暖啲嘅。咁、第一咧就系好有圣诞气氛，平时我就麻麻地呢一样嘢，但系唔知点解一到圣诞咧，我就中意食呢样嘢，就系肉桂啦。 哦， 佢个阵味咧系好特别嘅，系啦，即系细个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古古怪啊，但系咧你。大個咗咧，又覺得佢真係有一種氣氛喺呢個食物係氣氛。 肉桂係屬於冬天嘅，屬於聖誕節嘅，屬於外國嘅咁樣。係呢啲都係同埋甜嘅，有一種温暖嘅感覺。 我自己屋企咧有個好古怪嘅習慣啊，因為我每逢差唔多近聖誕節嘅時候咧，會買嗰啲番薯，係啦，買嗰啲番薯咁啊食啦咁樣。點解會有咁嘅習慣咧？因為我細個咧，我阿媽呃我，呃我咩？你睇我幾純真。佢話其實原來聖誕老人咧因為要買禮物俾細路仔啊，咁要賺錢啊，咁佢咧就會做嗰啲煨番薯啊、炒栗子啊呢啲。如果你唔幫襯佢嘅話咧，你聖誕節就冇禮物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就養成咗個習慣，就十二月開始咧，我就默默去到買嗰啲番薯，我就驚佢冇禮冇錢買禮物俾我。 睇嚟你屋企都係傾向咁嘅教導方法，就 係一代傳一代， 將啲虛構嘅人物咧，跟住就 氹氹咁 啊，氹氹唔係咁啊，即係教到正直咪得咯，即係唔同教法都得。不過你今日有咩暖嘢食啊？就係肉桂啦，係嘛？ 肉桂點解話會暖身咧？肉桂粉裏面咧就有一個叫做肉桂醛嘅成分，你唔好以為佢人名話肉桂醛咧。是可以帮到你的身体呢是产生热量的。 阿全。 亦都提高你的体温的。咁所以你可以点样食呢啲肉桂粉呢，譬如你好真係好冻啦，咁你咪冲杯热朱古力。系啦，或者熱咖啡咁樣，咁你可以加一羹落去，系啦，咁啊會更加暖身啲嘅。咁第二咧就係生姜啦，大家都知道姜就會改善嗰啲虛寒嘅不適啦。咁啊辣椒啦，嗱我哋三個都食得辣嘅，咁啊都知道一路食就一路出汗啦。 系啊， 仲有啲咩？ 中意食花椒、辣椒。辣椒油近排 正啊， 系 啊， 真 系 好食，真系 好食，系啦。咁啊，跟住仲有咩咧？ 食水饺又一流，哇！ 仲有胡椒啦，胡椒都系。我记得我 而家咧落即系譬如食嗰啲去嗰个咩咩牛奶公司食嘢咧，我个朋友咧教坏咗我。 做咩？ 佢话咧，你试下落好多胡椒粉啦。好好食噶，嗰個湯底會再變得，哇真定假？因為我一個朋友好古怪，佢真係咧倒咗人哋咧接近冇半盎嘅，即係三分一盎嗰啲胡椒粉落去。 佢唔係調味咯，佢直頭將佢熬到 胡 椒豬 肚 湯咁。 佢飲滿曬咁樣， 佢根本去錯鋪頭。佢 話得唔得？ 佢要去茶樓嗌胡椒豬肚。 因為咧，我見到佢，我覺得過分啊！即係好耐冇見啊呢個朋友，即係工作上即係好 friend 嘅，但係好 friend。佢扭開蓋， 直接倒 倒落去， 做咩？ 佢唔係滲落去。 唔好觉得奇怪，我近几年学识咁样食，好好食。佢话你要唔要试啲？咁咧，我喺佢面前梗系揶揄佢啦，跟住梗系话唔啦。哇，你咁样唔好啊，唔好。 点知下一次自己食嘅时候，偷偷地试。 我自己有一次去茶餐厅食个 tea 嘅时候，嗰碗沙爹藕面，我真系咁样去食。哇，原来真系好食， 真 系 好多。下次试下。 因为你又中意食辣啊嘛。 其实胡椒嗰种。胡椒粉嗰种辣同我哋平时食开嗰啲辣 系 两样，咁咪试到唔同方向嘅辣咯。 系喎，你哋嗱，我咁样讲完啦，你下次劲落胡椒粉，真系 我下次自己带胡椒粉去嗰度落， 你试一试，真系原来几好食。 系，不过小心打一次啊。咁呢个胡椒咧，其实除咗有呢一个防腐同埋抑菌嘅效果咧，就仲可以驱寒。咁所以咧一路食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暖身嘅。咁啊配搭嗰啲姜黄食咧，就更加有呢个效果啦。 系啊。咁可以试试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有阵时准备咗啲享乐时代咧，听完 Kitty 呢个厨房之后咧， 想讲啊系嘛？ 又喺度想再加多个嘴放喺呢一个享乐时代嗰度系咩咧？如果你话想身体暖啲嘅，咁、当然啦，我哋就知道饮酒就唔代表你个身体会暖嘅，因为你令到你嗰个毛孔扩张咗之后，你嗰刻你可能好暖， 但好快就會好凍嘅。 係啊，會散一散。 係啦，不過如果你話有陣時，如果喺冬天啊或者天氣涼嘅時候咧，能夠坐喺個居酒屋嗰度咧，嘆一嘆下啲暖酒，同埋嘆埋嗰啲嘅串燒咧，哦，你唔好話。真係有一種暖意喎、哦，因為居酒屋嘅設計咧，其實本身佢唔係好大啦，係咪？咁佢細細地，咁啲人咧就逼下逼下咁樣。咁當然而家咧就香港嗰啲居酒屋都已經劃曬台㗎啦，咁啊真係好寬敞，即係冇咗以前居酒屋嗰種好逼傑嘅感覺嘅。換嚟就係寬敞，因為始終都要又睇人數啦，係咪先？好啦，咁我咧亦都中意咧就去呢啲嘅居酒屋，咁啊點幾個嗰啲嘅串燒。串燒完之後咧，有一種嘅叫做酒精飲品咧，即係所以咧十八歲以上先聽啦呢、這個。咁啊就係咩咧？就係、是、燒灼啊。咁其中有啲燒灼咧都幾野味嘅。咁啊野味同清酒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清酒你係飲一種嘅酒咧係醇香，你飲落去就品嚐，你可以飲暖嘅清酒又得咁樣。咁但係燒灼最大嘅變化就係咩咧？佢可以千變萬化，同埋左溝右溝，加埋咧，你中意加清酒又得， 加梳打又得， 又得，冇錯啦。有啲可能濃度好純度好高嘅燒灼，其實你加梳打咧，係另外一種嘅感覺嚟嘅。 我記得咧去過日本一啲居酒屋咧，其實佢哋就好少，反而即係有啲朋友就去到嗰啲居酒屋飲啤酒，有啲咧就係一個梳打水，跟住就加燒灼咁樣咯。係 啦， 有好多女士，我睇有好多日劇都係咁樣，一個大酒杯加冰。係 啦，有啲就可能會中意加譬如沖繩嘅檸檬啊，即係類似呢一類咁樣，就加啲鹽啊咁啊， 加啲味道咯。 冇錯啦，加多啲唔同嘅味道落去。咁如果你話喂想飲啲特別啲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清酒啊或者酒類都係用米去到做發酵嘅，咁可以試一下咧。本身我記得鹿兒島縣咧有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哋咪有個火山長期嘣嘣嘣嘣嘣咁樣嘅，唔爆都有煙噶嘛。咁嗰個火山咧就會影響咗佢哋嗰啲米，就令到嗰啲米咧冇咁好啊。即係你係唔好以為日本種米一定好，唔係啊，佢哋有啲地方種米種得唔好嘅。咁佢哋都想整啲酒喎，咁點算咧？於是乎佢哋就攞嗰啲番薯去做呢一個燒灼，去釀製佢哋。 番薯啊！ 咁又真係另外一種嘅風味同 有趣喎，呢個味道 係啦，咁所以你話 甜甜地咯， 係啊，甜甜地，同埋佢嗰個感覺咧，同用平時原材料去到製造嘅燒灼或者清酒都唔同嘅。 呢、這個我之前好似喺超級市場都有見到過，我就係覺得咦咁特 別 燒灼，即係你平時 咁你見到一定係鹿兒島 啊。係啦，其他有好多唔同嘅味，譬如你話水果味啊咁嗰啲都常見啦、啊。跟住你話番薯味咁得意， 係啊，都幾得意㗎。所以咧，因為你見一個地方佢種米種得唔好啫，因為佢又多火山灰啊嗰啲煙啊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呢啲就成為咗嗰啲嘅番薯嘅養分，咁啊變咗呢個地方咧，咁佢種出嚟嗰啲嘅叫做番薯咧，啊又唔錯，咁啊甜度又好，咁亦都可以咧就釀製呢啲嘅酒精類飲品。咁所以咧話冬天嘅啊約埋啲朋友坐喺一個舒舒服服嘅地方嗰度暖暖地、啊飲下自己中意飲嘅嘢，食下串燒。你話呢個仲唔係享樂時代咩？ 幾好啊！ 呢個正啊， 可以試試佢啦。係啊，咁啊即係飲酒方面咧就可以要知道一樣嘢就係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啊。係 啊， 呢個温馨提示嚟，特別係咧踏入十二月咧好多大嘅節日啦。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譬如啊 plan 緊做冬咁啊，做冬可能一家人齊齊整整食下盤菜。咁啊，難免兩杯到肚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兩杯到肚，你可以 call 車嘛？ 啱啊， 可以叫做搭的士啊，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好嘅，如果你成班朋友咧，梗有一兩個話：好啦，我今餐唔飲，我負責做司機，車你哋翻屋企，個個舒舒服服。你話 呢啲朋友咪識得過咯？我通常喺啲朋友組隊入面咧，我都有呢啲天味嘅。 你係負責坐嗰個嚟嘅，坐車嗰、那個。 咯， 我真係有識得有啲朋友係完全滴酒不沾，一滴都唔飲。係 啊，咁 啲朋友係需要叫佢出嚟。 需要 噶， 係啊， 介紹我識。 介紹 呢啲朋友多一個 做代駕係咪？代駕服務 多一個就多一個啦，正 啊！我 share 啦，開心 share， 開心 share。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令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带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